俄當局利用非法移民試圖向歐盟施壓，強調歐盟保持團結，歐盟將會加派人手在立陶宛邊境巡邏，又說下星期將會同伊拉克總統會談，討論遣返伊拉克人的問題。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兩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上午6點，位於台灣南部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東約640公里，即在北緯 21.8 度、東經 120.3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大致移向中國東南沿岸。同時，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約770公里，即在北緯 15.5 度、東經 112.5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烈風，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清晨五點，位於台灣南部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 21.8 度、東經 120.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大致移向中國東南沿岸。同時，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 15.5 度、東經 112.5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有零散疾狂風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風5至6級，漸轉達8級，有頻密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漸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東風5至6級，漸轉達7級，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東風4至5級，漸轉達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沙堤以南吹東風4至5級，稍後達7級，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4至5級，後轉吹旋風達8級，有頻密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後轉非常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後轉吹西至西南風達8級，有頻密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後轉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西部初時吹旋風8級，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級，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2級，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5級，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級，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风3級，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是假期，美股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4，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1美元，卖出179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AM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早晨，朝早6:11的时间，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开始今天是2021年的7月6号星期二的一个早上来的。外面29度的气温，朝早可能刚才有听新闻的话都应该会听到了，哎，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的，大家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都有几阵的骤雨，不过也都说到稍后狂风骤雨就会增多，同埋局部地区都有雷暴，都系呢啲天气难以咧就系捉摸嘅时段啦吓。咁啊有台风系嘅，咁啊左右夹击咁啊，但系夹击唔系夹击我哋，夹击其他地方。不过其他嗰啲叫做咩啊？环流雨带又影响咗我哋咯，咁所以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变化。咁啊，慎防起见，今日咧都系揾阿姐仔出嚟先啦。咩姐仔啊？就系屋企嗰把缩骨遮，咁啊可以帮下手啦吓。突然之间突如其来嘅大雨咧，咁啊帮你挡一挡。早晨啊，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有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在星期二的早上起身啊。 晨光每日一格， 是不是过了 Blue Monday 之后今天呢，是什么颜色呢？你自己决定，但是你应该找回一只就是鲜艳的颜色，懒洋洋的感觉都应该在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剔除的了，是时候呢就再次重拾我们自己积极的心态。心态和性格有时候决定了一件事成功与否。人呢是很特别的，一懒开呢就总是会继续被个惰性就支配的。如果你能够呢就是冲破这个叫做惰性的厄运啊，或者是惰性的怪物将它击倒的话呢，换来的就是你自己随心所欲的人生。自由的重要其实往往呢就是在于到底我们怎样是可以活用我们自己的时间。给很多时间你日日死蛇烂鳝地摊在这里都没有用，是不是？即是浪费了你的光阴。所以你应该想自己我今日呢又是要尽量做好每一分每一秒。不如在朝头早的时间，例如现在6:13的时间，已经筹划好你今日整日的行程，然后呢就可以更加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地呢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做好每一天。能够做好每一天，你就可以做好每一个星期，再做好每一个月，就可以做好你自己。 风吹几多春秋，堆积几多沙丘，吹拂几多当初最热切相守，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 但愿因由，可否等到一天某某会拯救，很想抛开所有，很想抽身出走，谁人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呢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不过原来快乐除了可以不知时日过之外，仲可以令人不知不觉活过大半生啊。早几日健力士世界纪录组织认证了波多黎各的一位伯伯 Marcus 成为世界最长寿的男士。他以现年112岁又328日的年纪荣登这个宝座。而伯伯还分享了怎样可以快乐地活到老添。伯伯是屋企11个兄弟姊妹的老二，但是因为他是最大的个仔，所以乜都要自己做，又要照顾细佬妹，又要帮手打理爸爸的甘蔗园。不过这个童年就令到他学识怎样去爱。虽然伯伯的老婆已经过了身，但是伯伯说这一段57年的婚姻令他得到爱情。而他的仔女都说爸爸是用爱去到抚养他们长大的，又说爸爸成日叫他们要做好事，和其他人分享一切。 Marcus 伯伯在101岁的时候曾经做过手术，而这个手术几乎令他没了听觉，但他的日子依然过得很快乐。他相信想过得幸福快乐，除了做人要有同情心，还要时刻都充满住爱，并且从你的生活之中抹走愤怒。在这个咁复杂的世界，有时我们忘记了的，或者就是伯伯这份咁纯粹的快乐啊。正所谓是爱啊。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斗阵发 使漆黑做囚惊公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践踏中又吓了。 算是好啦，始终一号戒备信号，不过都有阵时会蓝天嘅，你知啦，呢啲时候啊，时晴时雨。29度嘅气温啊，吓，晨光第一线白卷路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教大家咧就整一整一啲好简单嘅嘢啊，系啲乜嘢咧？就系喺浴室入边，我哋都可以咧就自制一啲嘅叫做肥皂，即系番碱啦，可以咧就系用作多用途噶噃。啊，始终咧呢啲嘅天气咧，大家都知道啊，比较上有阵时湿湿地啊嘛，譬如而家84都算好噶啦。不过一落雨嘅时候，连续咧落嘅时候咧，都会令到我哋嘅浴室环境咧就都几湿啊吓，而且就好容易咧就滋生细菌嘅。可以咧就自制一啲咧强力啊，喺厨房入边都可以用到嘅一啲嘅肥皂。做法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啫，可以准备定一啲嘅椰子油啦，椰子油450g，芥花油啊40g，橄榄油10g，总油黑啊总油重咧就500g，然后亦都咧就系喺一啲铺头啊入定货咧就系嗰啲氢氧化钾，溶解氢氧化钾水量啊385g。 用化做湖水量咧就500 gram， 材料就准备定啲水啊，武患子粉100 gram 啊，等等等等。呢、這个咧就可以用咗咧就抗菌啊，抗菌嘅一个小小嘅肥皂都几好噶噃。啊，准备晒呢啲之后啦，咁啊将佢咧就混入去。不过咧喺其中一个最难嘅部分系啲咩咧？就系、是、以均匀搅拌啊，将呢啲叫做氢氧化钾慢慢倒入去嗰啲油脂嘅混合入边。呢类型嘅做法咧，咁啊大家其实一上网咧就可以揾得到类似好多呢啲咁样嘅做法啦。可以將佢變成咧就番鹼。我以前咧都有做過，去過一啲 workshop 嗰度咧，咁啊發覺其實講個步驟有好多，但係如果有影像網起上嚟嘅時候，你就發覺都唔係咁難嘅啫。而且咧仲可以除咗係做呢一類型叫做強力嘅番鹼之外，亦都可以做一啲咧例如香薰味道嘅番鹼。有陣時如果有香薰味道番鹼放喺洗手間嗰度咧，都有一種咧就係淡淡嘅香氣滲出嚟，我覺得都幾好嘅，而且仲可以自己整啊嚇。啊，除此之外嗰啲番鹼咧，有陣時冇乜味嘅時候，咁點算啊？你又攞水淋一淋佢啊，咁佢咧就洗一洗佢，你發覺啲香味咧就完全出翻曬翻嚟啦。都系呢一个几好咧，喺浴室入边或者甚至乎你中意喺厨房嗰度咧放置几样嘢都几好啊吓，令到你咧喺家居嘅环境入边可以变得更加清新。冇人咧想喺一个污糟邋遢油立立嘅地方清洁厨房或者浴室，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呢个系一个咧优雅嘅方法。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 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6:30啊，咁先听听一次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嘅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全路陪住大家。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15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同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在对这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警方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4岁男子，指他在7月2日发布有关斩警察的言论，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意图伤人罪。警方表示，有关言论在7月1日警员遇袭案之后出现，但相信与该宗案件有关，不排除有其他人被捕。至于附和或者认同涉案言论，或者赞扬7月1日案件的疑凶会否干犯相关罪行，警方说难以一概而论，又重申任何人鼓吹暴力、煽惑他人犯法等都有可能触犯法例，警方会一视同仁调查，并视乎证据作适当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 Facebook、Twitter 和谷歌等美国科技企业私下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如果当局修改法例，令到科网公司将来可能要对恶意行为承担责任，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以免在港员工面临刑事起诉。一个行业组织发信说，科网公司担心香港计划修订的反起底法例可能会令到他们的员工因为用户在网上发布的内容面临刑事调查或者起诉。报道说，信件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互联网联盟上月25日发出，信中说，防止科技公司受到制裁的唯一方法是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政府早前公布计划修订私隐条例，将起底刑事化，违者最高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峰会。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表示，法方致力以务实态度继续推进对华合作，支持达成欧中投资协定，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法国。默克尔表示，欧中关系非常重要，应该相互尊重，透过加强对话减少分歧。德方希望欧中投资协定尽快获批准。德国总理办公室说，三人就中欧关系交换意见，亦讨论国际贸易、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对话亦都围绕在抗击疫情、全球疫苗供应和国际与地区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外电引述法国总统府消息指，法德领袖在会上对中国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提出关注。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两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6点，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约640公里，即在北纬21.8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770公里，即在北纬15.5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F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喂，私分快啲啦！虽然暑期工啫，搬两樽水搬唔到。 喂，磨呢啊，坐成四个钟头，一起身就搬两大樽水，梗系搬唔到啦！ 你哋点可以咁唔注重呢个工作安全噶？受伤嘅时候啊，就唔系无床共枕啦，系一齐瞓医院啊！ 乜咁严重噶？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返校园，我系艺神 Lana。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电话入边咧有林慧芭比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亦都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啊，喂，出边咧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咁啊，你嗰边嗰啲天气有冇异象咁样咧？ 嗱，我呢边咧确实除咗比较大风啲之外咧，其实咧系几舒服噶，我自己几中意呢一种大风嘅天气啊。抬头望上去咧，个天空嗰啲云都喐得劲快咯，个速度好似睇紧嗰啲影画戏咁， 系咁弹系 咁弹系咁褪咁咯。 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吓，咁今日一号戒备信号先着一着嘅，咁啊会唔会再有啲咩信号咧？咪留意住电台广播啦。 是啦，没错啦，我们都会有定时的更新的。刚才我在听住那个天气情况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啦，啊，即到底今朝早这个天气呢会不会都对大家可能构成了一些的影响呢？咁不过呢，我觉得呢除了天气影响心情呢，有时呢啲皮肤问题啊，又或者是呢自己的身体状态呢，其实都好影响心情 啊。是啊，特别如果有些人呢是有譬如湿疹啊，其他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又痕啊又剩呢，都真的几困扰。我觉得 是啦，同埋呢我想话呢我自己啦，我点解突然之间呢今朝早我会揀咗呢一个嘅题目去想分享呢？今朝早我想讲下呢关于啲消暗疮嘅方法。我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即係做咗几十年人呢，我都係甚少会生暗疮嘅。我通常如果係熱气呀，又或者係真係唔够瞓呢，我会生飞脂囉。但我比较少係喺个面上面会有呢啲即係暗疮嘅问题出现啦。但係呢我昨日呢竟然自己照镜嘅时候发现呢我生咗一粒暗疮。 喂，某程度上呢呢、這个即係人过咗青春期其实生暗疮我都会同佢讲佢恭喜。始终都叫青春痘嘛，系咪？ 突然青春啊嘛， 系啊，你留住咗你光阴，我话俾你听啊，你知唔知？你用呢个方法 啱啊？系咁，我唯有咁样氹下自己啦吓。咁但系咧，我想话咧，我系有归纳过点解我会有呢一个问题嘅。嗱，我首先咧觉得咧系环境因素系有影响嘅，因为咧我依稀记得咧自己寻日咧。是曾經咧喺一個即係可能接觸到好多公眾環境嘅情況底下咧，喺未記得嚟得或者係有機會洗到對手嘅情況底下，掂到自己塊面一下。 哦，就係咁啲污糟就黐喺度，跟住就生咗粒 暗瘡啊？ 系啊，因为我系好敏感嗰啲人嚟噶，我系真系一少少呢啲咁样嘅接触面啊，或者系即系总之有呢啲咁样嘅致敏又好，或者系污糟嘅嘢嗰啲菌又好啦，我就即刻就会有一个即系现象会反映到出嚟嘅。咁关键就系嗰啲位置，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应该好大机会系因为咁啦咁。咁但系我上网睇啦，即系到底有啲乜嘢关系会系影响到可能突然之间会生暗疮咧咁。咁不外乎咧都系老生常谈嗰样嘢就系、是可能你热气啦咁。但系咧原来热气咧又分两种噶，就系有分咧即系嗱，一系就系你食得太多啲热气嘢， 煎炸嘢啊嗰啲。 系啦，因为辣嘢啊、煎炸嘢啊嗰啲啦，再唔系咧就系唔够瞓啦。咁跟住我反复思考过，我两样都中晒。 嗱，唔够瞓咧，通常香港生活嘅父母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噶啦。喂，不过即系话分两头，煎炸嘢都系啊，但系咧食辣嘢有阵时候我听啲人讲咧，又话食完辣嘢之后，你个人咧排汗排得快啊，扫咗啲毒素，所以真系因人而异，我觉得呢样嘢。 同埋咧，我覺得咧要睇地區嘅，因為咧，譬如咧，我印尼姐姐咁樣啦，我記得咧，佢初初咧喺印尼翻嚟嘅時候咧，就話冇辣不歡啊咁啦。但係咧後屘佢同我講啦，佢話覺得咧唔知係咪香港啲水質有少少唔同咧，同佢哋嗰邊，所以咧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對於呢個食辣咧而引起皮膚問題嘅嗰個情況咧係比較嚴重啲喎。即係佢話咧，譬如喺印尼咧，加埋佢嗰邊可能比較乾燥啲嘅天氣咧，其實。几多辣椒咧都唔会生暗疮咯，但佢话佢一嚟到香港咧，真系有少少唔系好适应啲水土咧，同埋天气啦吓。咁佢话咧系即系成食少少咧，就已经成面都爆晒暗疮出嚟啦。 咁香港湿过印尼呢啲地方啊，真系真嘅。咁所以佢哋嗰边咧有阵时热起上嚟咧，否热得嚟干咧，都仲可以顶得到。香港又热又焗嗰种，即系又湿湿地嗰种咧，闷热啊，就真系辛苦啲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都喺度谂紧，咁梗系要自救啦，系咪？我生咗粒暗疮，咁但系我又未至于要去到即刻睇医生咁严重嘅，咁所以咪上网睇下有啲乜嘢食物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嘅习惯可以帮下手啦，咁跟住咧，佢原来咧真系有啲咧可以对抗暗疮或者令到佢好啲嘅情况啦吓。咁第一样嘢咧就系绿茶啦，嗱呢个我觉得冇问题，我阵间会翻嚟冲个绿茶饮。 要啊，绿茶我都觉得好饮啊。 系啊，因为佢话其实佢都属于寒凉嘅，所以咧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如果女士咧可能每个月有几日唔方便嗰啲日子咧，就唔好饮太多绿茶。 饮普洱啊嘛，听过。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成日都细细个就听到啲长辈就咁样教啦，有时咧不能够食啲太寒凉嘅食物嘅，即系如果女仔咧你成日饮绿茶嘅话咧，就惊住个体质会受唔到咁。咁跟住我有时就谂啦，咁啲日本女仔点算咧？因为啲日本女仔成日都有谂。 其实我都成日谂呢个问题嘅，咁啲日本女仔系唔系嗰啲饮绿茶噶啦？ 咁所以我其实都我唔知啦，我唔知系咪关于个即系又系地域上有差异啦吓，我估文化差异居多啦。咁其次咧，我见咧原来有啲人话食苦瓜都得嘅。 苦瓜我都听过，咩清热咩降毒嗰啲嘢噶嘛系。 清热排毒，但系咧我唔知啦，即系你个个中意食苦瓜嘅。 吓，你自己食唔食得苦瓜？ 系唔食嘅， 我都唔食嘅。 我就系想话，即系我见到呢一个咧，我就我都要思考一下。咁啊，其次咧都系大家都应该好清楚噶啦，就系饮菊花茶咯，因为菊花咧都系有呢一个明目啦、清热啦嘅呢个用途嘅。 菊花茶 OK， 我觉得菊花茶几好。 系啊，我觉得呢个都 OK 嘅啦，即系嗱，我哋暂时都系对嗰两杯茶比较感兴趣 啲。系啊，喂，仲有冇其他？ 第四样嘢咧系绿豆啊，咁绿豆都系嗰样嘢啦，话清心降火啦。 绿豆沙我都好中意食嘅，你中唔中意？ 我都 OK 嘅，我都 OK 嘅，不过唔系经常会有得食咯，即系因为自己唔会煲。 系啊，耐不过耐唔耐煲下，我觉得都几舒服嘅，即系加少少海带落去咁。 哦，好味啊！ 系啊，特别系如果冬天嘅时候咧，你雪定喺雪柜嘅时候，咁啊，哇！喺做呢个饭后甜品，即系话俾你听一流。 系啊，我都即刻感受到嗰种透心凉。咁另外咧就系蜂蜜啦，因为其实咧蜜糖本身就有少少消炎嘅作用啦。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少少滑肠嘅作用，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如果饮下蜜糖就 O K。不过我又觉得唔系个个都好中意嗰一种蜜糖嘅甜味咯。 我都 O K 嘅，蜜糖我都 O K 嘅。 如果少少我 OK 啦，即係如果我飲一羹仔蜜糖，我要溝好大杯水咯，因為我都好怕甜嘅。 哦，有啲人咧中意喂啲蜜糖俾 B B 仔食嘅，你有冇見過？ 啊，我冇試過。 即係好細羹、好細羹嗰啲，可能幾秒咁樣就擺喺佢口仔嗰度填下個嘴咁樣嘅。我有見過㗎，係、啊。 嗯，嗱，咁跟住就係雪梨啦、西瓜啦，係、 okay、啊， 呢啲生果啦，同埋咧，即係大家都好清晰知道都係甘蔗都係喎。 嗯。 蔗咧，我又系麻麻地嘅。蔗汁我都有试过，我妈咧以前咧有带我去咧，即系啲小店啊，啲民间小店，有啲系即系直情攞一支原枝蔗咁样榨咗做蔗汁俾人饮嘅。 系啊系啊，即系绿色嗰啲啊嘛。 系啊，你有冇发觉咧？嗰啲铺头咧，通常去到七八月嘅时候咧，就会突然间好多人喺门口排队啦，就系、是、排嗰个蔗汁咯。 系啊，嗰啲蔗汁我都中意饮嘅，但我想话咧，其实由细到大咧，我成日觉得有两种嘅，嗰啲咩嗰啲咩毛巾啲 friend 咧，有一只蔗系系、 哦、 浸喺度浸啲味出嚟噶嘛。 嗯， 就唔系蔗汁咁揸啲蔗汁出嚟噶嘛，咁嗰只咧揸出嚟嗰只咧，我就觉得又甜又好饮嘅。另外一只咧，净系摆啲水去煲下煲下浸下浸下嗰只咧，我就觉得冇乜味。 煲下煲下浸下浸下，不过我咧系几中意睇嗰啲铺头咧，即系将嗰支蔗咧就摆落去嗰个榨汁机嗰度咧，嗰、那个过程。即系我好似觉得咧，嗱，如果你买杯橙汁又系咁嘅价钱，你买杯蔗汁又系咁嘅价钱，咁我。蔗汁咧，屋企自己整唔到啦，我唔识整啊嘛，咁我就觉得好似相对地抵啲咯。同埋咧，硬系觉得咧季节性咧，如果系嗰一排真系热气啊，或者天气特别热嘅时候咧，当你想解暑咧，好多人都会尝试即系饮翻啲时令嘅饮品，咁啊不妨都可以咧趁住呢个时候，如果你听到流晒口水咧，而你又觉得啊自己好似都有啲热气啊，或者好似我咁样咧唔够瞓咧。咁不妨可以考虑下头先嗰啲食物同埋饮品啦。 系啦，咪就系我咯，流晒口水，听到嗰啲蔗汁，咁啊搞到我一阵间收工，今日都要去街市买 啦。我哋 系啊，好啦，转头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晨光百科。 蔗汁最好咧就买咗翻嚟之后咧，除咗挤雪柜咁啊，有阵时有啲人会觉得喂，好似太甜喎、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嘅。咁点啊？加多啲冰咯，加多啲冰又冰啊，又好饮，而且咧仲可以稀释咗嗰个甜度，都系一个好方法啊吓。今日啊，29度嘅气温，你又会唔会选择咧稍后嘅时候饮翻杯蔗汁咧？都唔错噶吓。好啦好啦，嚟到咧就系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啊，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讲下电脑、哦。啊，点解讲电脑呢？今日话说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国家，佢哋都会自己研发咧，就系、是、一啲嘅超级电脑嘅。一时咧就话哇，美国就话自己最快；一时日本又话最快。喂，仲有咧，中国都会研发咧，就话、是、全世界最快嘅电脑噶咯。嗱，好似咧有一个叫做彭城云脑二咁样咧，都系咧。运算速度非常之快嘅，啊呢个超级电脑咧就系全系统输入输出性能啊，得分咧系更加排名咧就系第二，即系同第二名咧就接近啊威都嘅20倍。啊啲电脑到底系用啲乜嘢去做？系咪净系一个个硬件咁样嘅咧？啊硬件结构方面，其实超级电脑本身嘅机身啊，往往都唔系一个，而系一班嘅一群嘅。所占嘅地方往往都唔系好似我哋一张台咁样，而系一大片嘅地方。有唔少嘅超级电脑咧，都系庞然大物嚟嘅。有啲甚至乎咧，就例如其中以前一只叫超级电脑叫做 ASCI 啊，咁啊电脑净重啊都系197吨啊，体积就相等于咧就200个嘅雪柜咁大。嗱，你又想象得到咧，超级电脑咧系几咁庞大嘅一样嘢啊吓！造价都非常之昂贵嘅，名列前茅嘅呢一类嘅电脑啦，佢哋造价咧通常都系例如讲紧美国嘅电脑，曾经咧有话过咧就系2.9亿，你当3亿美金，即系接近咧就系20几亿港币系一部嘅超级电脑，有啲甚至乎造价会去到咧就4亿美元噶。电脑咁贵咁啊，当然就系希望咧可以计算得更加精准啦。佢哋计算嘅就唔系我哋一般嘅文书处理啦，而系真真正正咧就计算一啲譬如罪案啊，或者系一啲高实验性嘅计算啊、宇宙啊、天文啊呢啲咧都会用到超级电脑嘅。今日当你用电脑嘅时候，可以谂一谂，哦，我部电脑同超级电脑争咁远，不过唔紧要，但系我可以做嘅嘢其实都一样可以好多噶。嗰啲超级电脑啊，号称系怪物级嘅超级电脑，嗯，一定系，除非唔系嘅啫。 29度的气温，晨光第一线都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乌黑赤膊滑溜，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咬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要变一光。 叫做怪物。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星期二朝早的 KOL 系列，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了有 Team Building 的好手 Condy 在这里。早晨 Condy。 早晨啊 Bobby， 你好啊。 我听了你讲这么多次的 Team Building 的经验，其实我反而挺好奇的，除了想做一个参与者，即是参加那些 Team Building 活动之外，如果我做搞手又或者是做那些 Trainer 训练人那些人，其实有些什么特质才可以做得到的呢？ 哇，这个问题都真的很深其实。我会咁讲，其实我哋呢一行呢其实係好欢迎唔同种类嘅人去到参与嘅。咁因为如果佢即係唔同性格嘅或者唔同 style 嘅 trainer 呢，其实都可以带到啲唔同嘅参加者。咁不过我自己个人呢，我觉得好重要就係佢係好鍾意去接触人嘅。係啦係啦，尤其係当佢见到人嘅时候呢，佢係有嗰种即係好喜欢啦，或者好希望係可以同人有个交往，而啲交往係带到一啲好 positive 嘅嘢俾佢咁样嘅。咁我諗呢个係好似成日都会讲话嗰种 passion 啦，即係对人嗰个 passion 係然后就先至其他嘢呢就先至紧要囉，即係最基本有啲样嘢。咁跟住之后其他嘢就自自然然，佢就譬如都係鍾意接触人嘅时候，咁佢就好容易就见到人嘅好嘅一面啦，或者见到人哋一啲好正嘅 potential 咁样，咁就去慢慢帮佢去 build up 咁样嘅。 係嗱，呢一个呢讲緊就係佢自己本身啲性格嘅特质啦，或者天生嘅呢、這个真係冇得训练出嚟啦。但有冇一啲嘅硬件嘅元素呢係必须要具备嘅呢？ 都有真係要嘅。譬如我哋之前都提过话，我哋做即係譬如 team building 啊，或者啲 leadership 呢，我哋都会去户外啊，去行山啊，爬独木舟啊，或者我哋会去行雪山啊，甚至乎我哋会更加一啲唔同种类嘅活动都有嘅。咁所以呢啲活动呢，其实都真係需要一啲基本 的技能咁样嘅。譬如好似如果是一些户外的，咁佢基本上都真系最起码第一样嘢一定要有 first aid 噶啦，即系急救啦，跟住就系野外的知识啦。咁譬如仲有野外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天然灾害的话，咁我哋要点样去处理啦？咁呢啲都系坊间咧都会有很多唔同嘅，即系总会有啲会系有啲牌咧，你可以去考嘅。咁另外，譬如如果海上嘅话，做海嘅，咁就譬如独木舟啊，咁一类咧都系有啲叫独木舟救生牌啊，独木舟教练牌啊，咁呢啲都系会去学咗，你掌握到啦。咁当你带人哋嘅时候，有咩事，你自己起码第一件时间你处理到自己先，咁跟住就睇下点样去帮手去救人啊，或者系提点佢哋咁样咯。 嗱，咁啊，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会唔会咧都需要一啲譬如行山啊，又或者系啲甚至乎攀石啊等等嘅相关资格嘅咧？ 都如果有就更加好啦。咁因为其实好视乎呢我哋做嘅活动呢係做啲乜嘢嘅活动咁样嘅。咁譬如如果譬如有啲 trainer 佢係好叻，佢本身佢係好鍾意譬如头先你讲话攀石嘅一啲户外嘅 rock climbing 嗰啲攀石啊，或者啲 sport climbing 係一啲室内嗰啲活动嘅话呢，咁佢能够有呢啲牌就最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话，譬如我哋一啲活动里面就可以加插呢一个项目，咁佢呢啲项目其实是一个好正嘅项目嚟嘅，就系譬如你真系一个喺高嘅地方，咁跟住你里边你系都要去 overcome 你自己一啲即系惊啊，或者你点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啊，或者你点去解决去掌握成件事啊咁样。咁如果你系一个 trainer， 你喺呢啲即系安全嘅牌照啊嘅话咧，咁你又可以support 到佢咁咯，同埋有啲活动系基本上一定有呢啲牌先至可以带到嘅。 另外咧，我记得咧都有一啲咧，譬如系可能帮助佢哋去倾啊，或者系检讨自己个人发展嘅嘢啦。你会唔会需要去读一啲咧，即系相关，譬如心理学啊，又或者甚至乎精神健康嘅嘢噶？ 都系嗰句啦。如果有就飞噶啦咁样。 Oh. 但系如果冇都冇问题嘅，因为我估系当譬如你有一个 passion 啦，你好希望去带动一啲好 positive 嘅嘢俾啲参加者嘅时候，咁跟住第二样嘢就系你有啲头先就系相关嘅牌照，系一啲譬如硬件嘅山啊、水啊或者攀石啊啲活动嘅牌照。咁第三样嘢就系你讲所讲嘅，即系 debriefing 嘅时候，我哋会倾偈啊，我哋会 discussion 啦，或者会可能有啲一啲諗法啦，大家去傾，透過去傾嘅時候，點樣去引發你去思考呢？咁如果你真係即係譬如有啲譬如啲我大 call 啊，有啲咁樣嘅背景嘅話，當然好啦。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啲 step by step 咧，去透過一啲 question 去引發佢哋思考嘅。咁呢啲好多時就係又點講咧？我會建議啦，可以。一路跟住一啲前辈，咁跟住睇下佢哋点样带，咁譬如喺侧边可能做一个助手咁样，咁可能浸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到嘅时间，咁跟住就慢慢自己试下带啲，跟住就跟住个前辈一齐带咁啊，咁啊好过咧你就咁去上堂啊，系啊，你要问 A 题、B 题、C 题咁啊，咁跟住系咪就可以带动到人哋嘅思考？呢啲唔系嘅，呢啲系好深嘅，其实系一啲功力嚟嘅，咁所以系需要时间同埋带多唔同嘅小组啊，见唔同嘅人咧，佢就会更加有力咯。 嗱，我自己印象之中咧，我参与过嗰啲啦吓，都唔系真系话好高难度嘅。即可能多数都是一些小小的活动啊，然后就可能有些理论式的东西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那个模式了。其实是不是呢大概说如果一千人我当啦几个 trainer, 然后可能呢一个人呢就对几个参加者这样的比例呢一般是不是都是这样做的呢 是其实差不多如果一般我们都可能一对十个到的。 哇这么多 的。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人少呢有阵时未必个 dynamic 会出的，就是不够气氛了。是啊，譬如我哋譬如做 team building 嘅，如果做活动噶嘛，咁如果你得四五个嘅话，咁你可能唔够个 manpower 去完成嗰个 task 嘅。咁同埋如果人多，譬如可能八个至十个嘅话咧，因为嗰个 team 里边有唔同嘅性情啊、style 嘅人咧，咁啊令到条 team 会更加丰富嘅。咁同埋当我哋去分享嘅时候咧，就唔会系得咁少嘅一啲 point 咯。我可能每人有一个 point 都有八至十个 point 嘅喎，咁样 咯。那个分享之中咧，然之后喺其他人身上学习。个机会就可以多啲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咁啊晨光第一线都提提大家吓，咁啊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唔知系点咧吓 Didi， 好彩暂时就未有咩交通意外啊或者坏车影响到挤塞嘅，咁都系恒常嘅爆水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喺联运街有旺角近住拔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旺角嘅联运街近住拔街嘅快线封闭啦。咁另外由于有水务急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第三线咧就封闭嘅。咁而隧道方面啦，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啦。咁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就系咁多啦。 嗯，打风啊会唔会影响到嗰啲路面嘅情况咧？唔知 系啊，最惊打风咧就系咩咧？冧棚架同埋冧树啊，会好影响路面嘅。所以希望个风打唔成咯，而家。 系咁，当然系啦。如果你话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嘅咁啊，嗰、那个突然之间咧都有啲情况就系、是，譬如咩，好似季候风信号生效咁样。 系系、啊。 有阵时就算唔打风都好啦，嗰啲季候风信号一生效嘅时候咧，发觉嗰啲风哇，真系天文台个 app 成日都弹出嚟噶嘛，就话咩大家要系啦，强风信号要小心啊，嗰啲咩时速70啊，时速80公里嘅风啊，会吹袭本港啊，大家要避一避啊咁样。 嗯、 都系提一提市民咧，有阵时行过嗰啲譬如棚架都要小心啲。 系啊，不过最惊咧就系天雨路滑咧，就真系更加要小心添、嗯。天雨路滑加埋大风嘅话。就好危险啊！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唔知道而家出边嘅天气系点咧，咁啊要问一问阿 O 啦吓。早晨啊 O， 早晨小霸，我系电话唔系 speaker 先，因为听住你同事啲 人倾偈， 好清晰啊而家， 系 啊， 喂依家几好啊系嘛？咁啊天色都几好嗱、啊，虽然咧此刻嚟讲，头先我都听到天文台个报告咧就话，喂双台风咁、啊、样，虽然都系一号风球啦咁啊。稍后时间应该咧情况都会差少少噶啦，咁你见阿雀仔都喺隔篱系咁喺度吱吱吱吱咁样叫咧，就系、是、有一种鸟语花香嘅感觉出现咗。只不过咧，可能啊吓，今日嘅下午打后咧，天色就会差噶啦。咁所以今日你话喂唔去喎、啊，阿 O 小白 Barbie， 喂仲系蓝天白云、啊，仲需唔需要带遮啊？咁啊带咗好过冇带啦，除非你话公司或者學校都留低咗，即係學校 locker 又有多把遮，或者公司 locker 有多把遮，咁啊唔帶都 OK。但係你話喂冇喎、啊，公司完全冇相關嘅避雨或者即係防水用品喎、啊，咁你就帶翻一兩把遮咧，咁啊擺定喺公司，咁等走嘅時候咧可以即係完美咁樣翻到屋企咧，咁就最正啦。睇嚟咧呢個禮拜都係天氣唔太穩定，不過咧望去廣播道出邊咧都見到好多。朋友仔咧繼續放狗啊，繼續跑步，點解咧？趁未落雨啊，天氣未差嘅時候做曬呢啲嘢先啊嘛，搞到咧我都想啊，即係朝頭早咧跟佢哋跑一跑個步啊，出身汗咁啊，人都精神啲，心情又開心啲咁樣啊，因為星期二啊，仲有即係幾日跑噶，即係你作為一個打工仔咁啊，仲有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希望得到假期咁，所以咧即係除非你係。好想打風，心心念念成日都喺度掛住，唉，快啲八號波啦，咁啊可以請多一假啦，或者咁就可以多多嘅假期啦。但我估普遍打工仔有部分係咁樣諗嘅，但另一部分就諗住，唉，不如算啦，快啲繼續好天氣啦，翻埋工禮拜六日等正正常常假期啦，咁樣可能會好啲啊。 同埋香港好多人餐揾餐食噶嘛，打風對佢哋影響好大嘅。 講得冇錯，同埋打風嚟講，交通咧又會相對立亂一啲啦，咁又多啲即係如果真係打成，又多啲冧樹啊、車垮啦啊、修路嗰啲嘢都要搞好耐嘅。咁希望即係風暴快一啲過去啦，就算有都唔緊要嘅。咁你話喂，絕對無風無浪啊，好難嘅啦，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天氣有陣時不似預期啊，我夠想日日啊藍天白雲啦、啊，得先得噶嘛，唔得啊避唔到啊嘛，一齊衝過去，一齊跨過去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同埋 Barbie 好嘛？ 好， 唔该晒。 O 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稍后狂风骤雨增多，以及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东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咁啊，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噶啦。咁啊，头先阿 O 都话过啦，咁啊有提过咩双台风，咁啊的而且确咧有两个嘅台风咧，咁喺天文台嘅网页上面咧都有显示嘅。咁一个咧就应该就会喺台湾南部吹去呢一个嘅福建一带嘅。咁另外一个咧。 咧，咁啊，而家咧就準備吹向呢一個咧就海南噶啦，咁啊兩個咧都唔會吹到嚟香港嘅，咁啊暫時個路徑啦嚇，咁啊但係外圍雨帶咧就有機會影響到我哋啦。咁啊而家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6%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咁低級度嘅水平嚟嘅。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自在社的创办人同我们倾下偈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上次咧，我哋就讲到咧，一啲关系里面咧，有一啲过度索取嘅爱咧，令到人哋窒息啦。咁我自己咧，身边有个朋友咧，佢就话佢都好爱佢嘅男朋友，佢都知道自己系有少少问题噶啦，就系过度敏感啊。好多女仔可能都有犯呢个错误啊。又唔好咁样啦，唔好讲性别歧视啦，好多人都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系啦，敏感唔系净系女仔嘅，男仔都可以好敏感，可能咧系出自于佢嗰个唔够安全感啊。因为我个朋友都有同我讲，佢话啊，唔知关唔关咧，我自己系喺单亲家庭长大时咧，又比较咧对于感情上面好多嘢咧都觉得好敏感，譬如个男朋友同个女同事一齐食个饭咁样，佢自己咧又会谂好多嘢，好唔开心，即使佢男朋友好坦诚咁样同佢讲晒成件事都好啦，佢自己咧都会好委屈咁嘅，觉得好似唉死啦，唔知道男朋友系咪又中意第二个咧咁样，好多好多呢啲琐碎嘅事，慢慢咧佢男朋友就开始有少少反感啦，就系、是、觉得哇我好似做乜嘢你都唔中意，或者你都会唔开心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个朋友佢都明白自己系过于敏感，亦都好似咧令到男朋友觉得佢好烦啊。咁到底点解决咧？周华山博士系咪要即系令到自己建立翻一啲信心同埋安全感咧？ 啊，非常好啊 ，Kitty， 你正话问得好有質素啊。第一，冇安全感咧就唔分性别嘅，每个人都有嘅，即系男女都有佢自己冇安全感嘅方式嘅，只不过女性比较多喺情感嘅范畴啦，男性可能喺个社会角色啊、身份啊、经济啊、事业啊等等等等咧，都可能好冇安全感嘅，甚至有啲男性可能性能力方面咧，可能亦都有好大反应嘅等等吓。每个人都有呢啲脆弱嘅部分嘅，咁我哋系人性共通嘅问题嚟嘅吓。咁你讲得非常好啊 ，Kitty， 就系、是。当一个人过度敏感的时候，通常的原因就是 insecurity， 缺乏安全感。而缺乏安全感通常的原因就是一个低自我价值感。那个 self-worth 自我价值感不够，就很需要被认同。所以对一些亲密的人，阿爸阿妈啊、老板啊，对我一个评价，我可能会反应很大，或者我男女朋友对我反应就会很大，因为我很需要你的认同才肯定到我。那这个其实就看到一个自我价值感不够。咁首先咧，依、這、一个过度敏感可以嘅杀伤力系非常之大，千祈唔好睇笑吓。我哋话诶，妒忌人之常情啫，咁其实唔必然系噶。留意咧就系、是、当我哋妒忌嘅时候，我哋每年都见到一两单嗰啲妒忌可以杀人嘅，因为我妒忌你，我可以杀咗你，即系或者可以做一啲好摧毁性嘅嘢嘅，即系唔好睇小过度敏感呢件事啊。 因为引致到好愤怒啊，即系 系 好多情绪会夹杂咗一齐。 就可以失控咁样嘅，可以做一啲自己都同意自己系好唔合理嘅。而正话你都讲得好好啊。当譬如用呢个例子咧，当个女子过分敏感或者呷醋嘅时候咧，其实通常个男子去到晚黑会顶唔顺，但呢个位真系要小心，因为我大量处理呢个，但系我试过几次就有个男人同我讲啊，嗱原话嚟噶吓，唔该女特别女性听众留心听，反正我唔去滚，你都当我去滚啦。咁就算啦，日日你都话去滚啦，咁我咪去咯。反正都冇分别嘅，你都话去滚噶啦。即系嗱，呢个真系原话嚟噶。咁当然，嗱呢个可能系个男人俾藉口自己嘅，当然都系嘅。我要特别即系公平啲讲啦。但系同时，即系如果你谂下你自己，你日日喺度俾人质疑嘅，你日日都俾人质疑嘅，无论你做得几好，你背后都系蛊惑嘅，你唔系咁好嘅。咁总会有一日我哋会借，我哋会放弃嘅。即系个爱唔够力啊，顶唔顺嘅，我哋唔系神。 同埋冇咗个信任咯，因为自己嘅唔安全感。 冇错啦，你讲得好好啦。当自己嘅唔安全感，对方最大嘅杀伤力就觉得 you don't trust me， 你唔信任我，无论我做几多，根本你都唔信我。咁佢就唔会再去努力噶啦。咁所以呢个位置要好小心，好小心啊！即系。 真係適可而止。咁、所以最關鍵個出路呢，就搵返正話我成日講嗰個自我價值感。你諗下，如果一個人係好自得其樂，好鍾意自己，好欣賞自己，覺得自己內在好有價值嘅，你係咪好鍾意我，你有冇掛住我，唔係真係咁緊要嘅咗。當然你作為我伴侶，我好重視對方，呢個好自然嘅事啦。但我唔係依靠你或者搲實你，我先至有自我價值感囉。咁、所以小心唔好將自我價值感投，即係所有雞蛋擺同一個籃呢，個籃一跌咗裂咗呢，我就跌曬所有嘅雞蛋㗎。呢、這個女子我好想講，你嘅生命價值意義唔係由男朋友決定嘅，唔係由男朋友幾需要你去決定你作為一個女性嘅自我價值。你與生俱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本自具足嘅自我價值，請你連結翻、重拾翻你內在嘅價值。咁你嘅男朋友會愛死你，因為當你咁 insecure、咁冇安全感，係咁搲佢咧，你越嚟越唔 charming 啊，越嚟越唔索啊，越嚟越唔吸引啊。佢遲早有一日同你講：你好煩啊！你仲有冇嘢講啊？我走啦。即係遲早一日就去到呢啲好好慘痛慘烈嘅對話，你就會喊到癲曬，咁話呢個負心郎啊、自私啊、冷漠啊，鬧到佢趴街咁。但其實雙方都要負責任嘅，呢一隻手拍唔響嘅，即係唔係單方面。當呢個男人需要負責任，但係唔係偶然嘅。本來相愛嘅關係發展到大家都咁冷漠，甚至去討厭對方、批評、憎對方，其實大家都個傷痕唔係分手解決唔到嘅，一世都內疚，一世都痛嘅，其實係好辛苦嘅、因為一段咁美麗嘅關係，叫自己親手摧毀咗咧，其實好傷痛、好遺憾嘅事嚟嘅。 咁有啲咩具體嘅方法可以等自己嗰個不安全感暫時收埋先嚇、建立翻自己好好嘅信心，建立翻你嗰個內在嘅價值。 係啊，所以個方法無窮盡咁多，我隨口噏幾個、所以要控制自己㗎，因為我哋太習慣，特別女主流社會嘅女性，一戀愛就容許自己每日24小時就行街見到件衫就諗，哎，送俾男朋友，見到靚地方，哎呀幾常去，見到山景，哎呀買俾男朋友，哎呀sweetie啊咁樣，唉，一方面可能係正常嘅喺我哋嘅主流社會，但係呢個係一個選擇嚟嘅，要留心，如果我哋唔節制我自己嘅選擇咧，可以帶嚟好多嘅傷害嘅，試下有意識去 train the mind。去訓練我哋嘅心，譬如俾自己一個人去大自然啦，俾自己習慣自己享受獨處啦，習慣獨處啦。嗱，你繼續有一個好好嘅男朋友啊，我鼓勵啊，係非常好噶，繼續恩愛啊。同時你唔可能24小時同佢一齊噶嘛，同你24捉住佢，只會碾死佢嘅啫，令到佢好窒息嘅啫嘛，係嘛？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段愛開花結果咧，唯獨佢睇到，哇，女朋友你，我冇見你一日。你參咗咁多嘅，你咁有魅力嘅，你講啲嘢咁有質素嘅，哇！我同你一齊，我真係好幸福，我愛死你啊，女朋友。即係要去到咁嘅嘢，唔係哇！你又同我講嗰啲煩嘢，你又問我有冇掛住你，你今日問咗第七次啦，老細，我答慢啲都唔得，唉，好煩頂啊，即係。 呢个真系要自己有一个反省先啦，或者睇下会唔会可以即系调换嘅身份谂一谂，如果对方系你，会唔会即系觉得好大压力呢咁 太好啦 ，Kitty， 好感激你啊！作为一个男性，好感激呢个女子叫崔洁彤。嗱，非常鼓勵全香港嘅市民女性咧，你試下，其實男女都要噶，男女都要噶。女性好值得調換噶，你想象你一個麻甩佬，自由到大咧就要堅強啦，要獨立咧，要勇敢啦，好怕啲親密啊、過分親暱嗰啲，我覺得好煩啦，好想有個人的嘢。然後忽然識咗女子，你好開心啦，佢日日行埋嚟，你覺得好黐身。你 feel 下，你唔需要認同佢啊，你可以完全唔認同呢個男人麻甩。咁同時你試下 feel 下佢嘅感受 ，feel 佢感受。咁你逐漸就唔會覺得你由朝到晚都 call 佢，佢即刻復你，你唔會覺得係天經地義。你會覺得給他一點空間，大家關係會更幸福快樂。嗱，當然調翻轉，所有男士都請你而家試下代入作為一個女性，佢咁重視定關係，咁願意為你付出咁多。佢女性嘅感情需要係好簡單嘅啫，只要男人你見到佢嘅時候，淨係講辛苦你啦，唔該曬你，好掛住你，你 OK 嘛？一兩句可能簡單，發自內心，咁啊女子已經暈咗㗎啦，跟住咩都已經搞掂曬㗎啦。 OK 啦，睇波啦，睇波啦。 係啦，你做嘢啦，入房啦，打電腦啦，唔理你啦，得啦，掂啦，收貨啦，已經搞掂曬，甚至佢落雞買三個鐘頭餸，煮一餐好飯俾你食。即係 我谂大家都要逆地而处咯，即系想自己幸福，首先个关系幸福咯。如果咪将自己凌驾嘅关系咧，大家都输，而且输得好惨啊！即系大家都尝试理解对方，创造幸福嘅自己，引发最好嘅亲密关系。 系最紧要个关键就系大家都了解大家需要嘅系乜嘢，咁咪大家配合下咯。咁啊，好简单嘅啫。其实听阿周华山博士讲多几堂，应该大家个关系都会好噶啦。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倾过，唔该晒周博士。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啦，七点二十四分，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 喂，星中派位，今日揭晓、八成咧获得首志愿。 喂，咁好好、啊、喎， 好好啊， 八成、啊， 算系几高噶啦呢个百分比。 好高，即系十个学生入边有八 个 都派到第一志愿、啊，好开心噶啦。其实仲想点欢天喜地噶啦，作为家长嘅你哋。 咁当然有人系即系 嗰八个系欢天喜地， 系咁，但系嗰两个都有好多嘅因素噶嘛，派唔。到受志愿，即系唔系净系个机制或者净系个 system 有问题，可能你都要问翻，喂，其实阿仔系咪都即系学术方面都差少少咧？会唔会都要勤力啲咧？咁即系事出必有因啊！吓，每件事咁唔去翻勾翻，点解？咁个个都想十个入边十个都派到首志愿啦，咁得先得噶嘛？嚟紧 DSE 又放榜啦，咁啊，即系会喺 Jupiter 嗰度，如果连啲大学生、准大学生啊，都可以即系八成派到首志愿咧，咁啊，其实都几好。同埋咧，你派到首志愿咧，俾啲家长又好，俾啲学生又好咧，冇得赖啊！冇赖嘅意思系咩？即系你明明系想读一件事啦，即系譬如想读 sport 咁先算啦，大学，跟住你入到去读咧。读一两年，唉、哎，我唔中意啊，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你曾经都同过自己讲话、啊，我好想好想读噶、哦，但系点解入咗去之后，当然有啲好现实嘅课题就系话读读下觉得，哇，真系冇乜兴趣、哦，但系咁大落差咩？咁即系你之前冇做一个比较多嘅 research 啦、 嗯， 理论上唔会噶嘛，即系你好中意 sport， 但系一入到去读。唉、哎，唔系啊，完全唔中意啊，咁样咁 咧，原来咁多 theory 嘅， 系啦，咁呢个就。人咧最緊要就係令到自己唔好後悔，係、啦，即係你去做嗰件事 OK 嘅。咁咩叫博盡無悔咧？個意思就係、是，即係你都派到首志願啦，有啲家長都係啊，即係好想藉住呢個機會講，明明都入咗首志願啦，入完去之後，唉，其實呢間學校咧，我都唔係咁中意嘅啫，咁樣，即係有陣時作為家長都好驚，即係父母嘛，都好驚聽到另一半會講得，即係其實嗰陣時填咧，我都唔係好想填呢間嘅啦，咁樣，咁但係你唔想填，你又唔填另一間，咁樣係咪先？即係大家都喜歡，即係揾翻啲原因出嚟啦。 十五十六心態咯，其實到到本身，譬如搞豬又好，炮位都好，已經定咗啦，都仲喺度十五十六咯，其實。 係啊，不過即係希望， 其實咁樣對小朋友都。 梗系啦，个小朋友都冇乜自由意志可以拣得到。当然，你可能会有三四间，你都会问一下啲小朋友意见。我深信，即系我眼前嘅两位家长，到两位阿小白啊、芭比啊，你哋小朋友去上升中学嘅时候，或者即系升小学嘅时候， 佢升小学我都有问佢啦， 系啦，都会问啦。 其实最主要都系佢拣，我觉得。 即系嗱，呢啲就系开明嘅家长咯。咁但系我哋成长年代系我哋家长帮我哋拣噶嘛，但我亦都深信好多家长都系啲家长拣俾啲小朋友，即系可能喺个筛选入边得两间学校，咁你未睇过两间？ 咦，我唔系，我系自己拣噶，细个 系咩？ 系啊，我系自己拣。 我细个我唔系，细个真系阿爸阿妈帮我拣噶、啊。 我由细到大选择读咩学校或者读咩科都系自己拣。 好嘢喎， 系啊，咁、你爹哋妈咪醒咯，系啊，咁但系拣之余都要 出高徒，所以 呢个又调翻转讲，学生拣学校。学校亦都会拣学生嘅， 当然啦， 即系你唔系话 啊，爸爸，我好想读嗰间乜乜乜乜正乜乜乜乜 college 啊，咁样。喂，大佬，人哋收你先得噶，系咪先？ 系啊， 阿仔，你唔勤力啲读书，你唔俾心机参加啲课外活动吓、啊，平时操行又曳，又喺班嗰度捣乱，操行得诗，人哋点收你啊？咁样即 系唔好搞到学校劝退你，即系就唔好啦。 所以唔系噶，其实咧，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咧，即系譬如我大概知道我想拣 A、B、C 学校咁样啦，咁你又大概了解过，即系可以叫爸爸妈妈帮你了解一下 A、B、C 学校咧中意收乜嘢嘅学生嘅，譬如可能学术系点啊，或者中意收啲边一类型嘅学生，咁睇下自己适唔适合先，咁爸爸妈妈就可以帮你分析咯。即系我细个就系咁样嘅，咁、觉得诶、好似都几啱你，咁你咪朝住嗰个目标去努力咯。 系咁啊，成功咧一定要有付出嘅，又去翻一开始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啦，事出必有因，点解有人成功咧？即系你可以问点解，因为一定解释得到嘅。咁啊，学位竞争激烈啦，咁如果你话喂嗰两成嘅学生可以点啊？咁啊，有29间英中咧都接受扣门嘅，咁啊，你可以扣下门啦，睇下仲收唔收你啦。咁如果你话喂间学校派得唔好，咁爹哋妈咪可能咧呢几日就要俾心机、努力啲，搵多啲资讯，帮下自己嘅小朋友啊吓、升中啦、派位就帮到手啦。 今日系七月六日，星期二，农历五月27，适宜定盟、采纳、出行、祈福、安藏、会亲友。 今日有嘢啱我做、 啱做就慢慢做啦。今日忌迁徙、入宅、安葬。 如果要做呢几样，咁点算呢？ 唔使谂咁多，安心咁样做啦。今日都系国际接吻日， 我会锡晒我爱嘅人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15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同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現時對呢兩個熱帶低氣壓嘅預測，一號戒備信號會係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警方喺葵芳村拘捕四名13歲至到14歲嘅少年，涉嫌同兩宗行劫案有關，起回涉案部分失物，包括3部手提電話同大約200元現金。一名71歲的士司機尋日凌晨報案，指三名疑犯由長沙灣海麗村坐的士，當駛至馬鞍山烏溪沙村對開的時候，疑犯涉嫌用手襲擊司機，劫去大約600元現金同埋3部共值11,000元的手提電話，之後逃去。警方調查之後，相信案件同星期日凌晨在葵涌一個商場對開的另一宗劫案有關。案中一名64歲男途人被一名男子搶去一部大約值1,200元的手提電話，兩宗案件合併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像峰會。新華社引述馬克龍話，法方致力以務實態度繼續推進對華合作，支持達成歐中投資協定，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法國。默克爾就話，歐中關係非常重要，應該相互尊重，透過加強對話減少分歧。德方希望歐中投資協定盡快獲批准。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七点，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22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七点三十七分，室外气温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5%，特别留意的是一号戒备信号是严正生效的。头先翻嚟嘅时候，系咪都仲风平浪静啊？ 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 不过呢句说话咧，就我谂用唔到一日嘅，应该阵间都会风云色变啊。 系啊， 暴风雨嘅前夕，上言道都系比较天色明朗同埋平静嘅。 系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一啲天气 啊、交通嘅特别消息啦。 有风头啦，而家吓。 系啊，咁啊，今朝早咧，想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介绍一个地方，就系喺非洲嘅。你哋对非洲有啲咩？咩嘅固有印象呢？ 最老土嗰啲咯，狮子、老虎、大笨象嗰啲咁样。 咁阿欧咧， 我麻麻地啊，非洲呢个地方，南非算唔算非洲？ 南非算， 南非咯，唯一想 动物大迁徙系嘛？ 系啊，又睇下动物大迁徙啊，又可以睇下嗰啲咩啊？鸵鸟啊，鸵鸟几搞笑，我觉得。 南非我就冇去过啊，但系如果你话睇好多嘅啲旅行特辑咧，其实嗰度几靓。 我系北非咧，我又有睇过啦， 蝶影啊嘛， 北非 蝶。 卡 斯布兰卡嘛， 一阵又话扮年轻，又话成，你知佢好兴嗰下噶啦。突然间话我冇睇过啊，咩系北非蝶影、啊？ 你有冇听过嗰只歌啊？卡斯布兰卡嗰只啊？ 卡斯布兰卡 系嗰只啊？ 今日好好啊，知识宝库啊！ 叫你跳舞俾我拍，你又唔跳，而家你喺度喐嚟喐去。 我净系识跳呢啲嘅， 我净系想要呢啲啫嘛。 咁我哋讲咩啊？东非、南非定系北非啊？ 喺东北部嘅呢个地方。咁啊，嗱，我哋头先讲到好开心啊！呢、這个地方咧，我自己就觉得唔系咁开心啦，叫做厄立特里亚，就系、是、位于呢个非洲嘅东北部嘅。咁啊，讲少少历史俾大家听啦。1993年起咧，呢、這个地方就从埃塞俄比亚里面独立咗出嚟。咁呢个地方嘅人口咧就超过400万嘅。咁话说咧，喺呢个无国界记者179个国家嘅言论自由排名当中咧，呢、這个厄立特里亚嘅排名咧就系最尾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叫呢个地方做非洲嘅北韩啊，因为呢、這个地方嘅政权咧相对。都是叫做非常之独裁的。咁呢个国家的人口寿命大概就是62岁。咁好啦，那些人咧系过住啲乜嘢生活呢？由18岁到55岁咧，都是要服兵役的、 哦、 即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你想想啦，佢个人的寿命大概平均数就系62岁， 即系服咗一生噶啦，差唔多。 系啊，因为18至55岁咧都要服兵役。 咁即系全民皆兵。嗱、啊，所有嘅人喺最盛年嘅时候系当紧兵噶嘛。 系。 咁即系冇人系喺叫做嗰个社会上边做嘢啦。 系。 咁啊，即系全部都系兵嚟嘅啫。 哦，都系噶，都可以咁样讲啊吓。咁同埋你如果即系跟翻呢个平均寿命，佢62岁嘅话咧，佢、服完兵役都。垂垂老二啦，系咪先？ 咁咪冇经济产业咯， 休息啊， 全民服兵 系咯， 系咯，冇经济产业噶，搵个人买支汽水都冇， 都冇噶， 系啊。 咁当然你一定会话，诶，嗰啲地方冇汽水，我又觉得未必嘅。今时今日点会世界有一啲地方系冇汽水？冇可能。 唔系当年即系80年代嗰部电影咧， 唔系力素啊嘛， 力素系上帝也疯狂咁样跌个可乐樽落嚟， 有冇睇过力素？ 力蘇我知道，我認得佢，係啦。但係你話個內容係點樣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啦。 咪就係一個可樂樽跌咗喺一個非洲草原嗰度咯。 跟住咧， 跟住一個土人執咗個可樂樽， 然後咧， 然之後就去追啦。 個結局咧， 一路追咯。 最後有冇飲到啊？ 最後個樽嘅啫， 我得個樽 嘅樽嚟。 係啊，唔知揭示發展中國家嘅落後咯，又係 即係用一個有趣啲嘅形式呈現啦。嗱，佢最特別嘅地方今日其實想講嘅咧就係頭先阿服兵役好長啦咁樣。咁佢話咧，原來同一餐飯啊。要有3个人或者多过3个人啦，而系多过1个家庭去到进食嘅话咧，系要事先得到政府嘅认可，即系要申请。嗱，如果我哋 We Are Family 啦，即系同埋小白啊、林伟啊咁样，我哋5个人系同一个家庭食饭咧，冇问题。但如果我哋5个人系嚟自 5个家庭 嘅家庭，系啊，总之系唔系同一个家庭咧，超过3个人咧就要申请啦。哇，咁呢个咧就令到我谂起。以前咧就覺得同朋友一齊約埋食飯咧就理所當然啦，但係經過呢個疫情嘅時候，大家已經深深體會到並唔係咁樣啦，即係因為又有限聚啦，咁啊大家又要即係緊守防疫嘅措施啦。到而家我睇到呢一個地方， 原來是要申請的、其實申請他也沒有說到是不是一定可以、那即是會不會是等於不是很想你們即有兩個家庭以上的人一起坐下來吃飯呢、 是不是怕有拗撬、 真的不知道、是啊，總之就可能會比較封閉一點， 例如請飲、你擺酒的時候 是啦，那就不行了， 知道那就沒有了，不是擺酒的時候呢最煩是什麼，就是安排每一圍台邊個同邊個坐嘛， 係啊， 每一個人都可能你唔妥我，我唔妥你噶嘛， 係啊， 佢咪驚有呢啲拗撬啊？ 佢根本而家冇得發生啦，因為你要申請啊嘛，佢可以唔俾嘅，咁即係結婚你唔使啦，唔使請咁啦，自己圍內一個家庭食飯啦。 但可唔可以去人哋屋企作客咧？我又問嗱，你話公開嘅地方唔批准，有冇機會話喂鐘哥鐘哥屋企好大嘅四千尺，咁我哋幾個 family 一齊去鐘哥屋企作客得唔得？ 嗱，根據佢呢度講嘅咧，佢就冇話係分出面定係入面嘅、總之超過三個人，而你係 over 一個家庭嘅話咧，就要申請啦，係啦，咁總之要等佢批啦，咁可能佢都會批俾你嘅，咁佢又唔知要等幾耐啦，即係你總之就冇得霎時間嘛，不如我去你屋企食飯啦，或者我哋一齊食個飯啦咁樣。咁所以咧，令到其實都幾多人，即係我諗，除咗呢幾樣嘢啦，亦都有好多嘅規矩等等啦，令到好多人咧想逃離呢個地方嘅喎。 但 係 可以 逃去 邊咧？即係佢哋嗰個生活係咁樣嘅時候。 係咯，我都好好奇。 行個隔離國家咁樣啊！ 但係又咁講喎，嗱呢個資料佢就冇講佢哋逃去邊一度啊。咁但係佢話 逃唔逃到都係一個問題啦。譬如頭先話喺埃塞俄比亞附近啊嘛，咁你逃去埃塞俄比亞嗰邊。即係當揾到個產業啊，摘咖啡豆咁樣，即係整咖啡嗰啲。咁佢而家最大嘅產業係咁啦，埃塞俄比亞。你第一你過唔過到邊境先？會唔會係我哋睇嗰啲外的迫降咁樣？即係過去跟住，哇！已經有條即係有條線分界 咗，都冒住生命危險㗎啦！我都相信。 你估真係好似阿袁斌咁樣行個地洞，跟住又過到去 南北韓，未必方便 啦，唔係咁嘅喎。應該 佢咧就話喺世界各地啊，直頭係世界各地嚟形容啊，都尋找庇護嘅厄立特尼亞人咧，有80%以上咧。都是會獲得呢個難民的身份嘅，係、啊、所以都是一個 即世界認可佢哋都係慘噶啦， 係相當驚人的數字嚟㗎，即係係咯十個八個都俾呢一個嘅身份。 不過咧，即係 Kitty 咁樣講，呢個國家嘅人民當然即係有苦況啦咁樣，但係即係太遙遠嘅幫唔到。不過近少少，譬如你話香港咁樣咧，即係講即係限聚令啦，咁大家依家咪四人一台咁樣啦。咁當然依家政府好多嗰啲防疫嘅指引就係話哦，有幾多人打咗針又可以有啲。大嘅台有， 雖然去到而家我都未識分住，即係 A、B、C、D 咧， 嗰啲唔同區域係嘛？ 我未係好識分住， 唔重要。其實好多飲食業界嘅人都分唔到，所以佢哋特登唔 set 啲大嘅圓台出嚟、因為 set 咗咧 就要 擺曬位咧，唔係啊，擺曬位咧都冇人坐， 都係四個人坐咁、樣， 都係四個人坐。琴日咧我又去食中餐，同屋企人咁樣，跟住咧中餐咧就咁啱咧有一個叔叔生日，咁應該有啲仔啊，有啲女喺度咁樣，即係大家握手啦。佢哋分咗咧。五张四人台啦，但系咧到临尾同阿爸讲沙发，哎阿爸生日快乐，跟住大家都系围翻入去四个人，四个人嗰张台嗰度一齐影张相，同埋一齐喺翻四个人嗰张台嗰度去聚集埋一齐、我觉得呢个画面当然我明白啦，但系即系喺防疫嘅指引嗰度就唔允许啦。但系调翻转头一样嘢咧，我好想讲就系话，其实咧人咧都系中意聚埋一齐嘅，即系如果你可以拣、 人系群体生物嚟噶嘛。 不过呢个咧我都有分享，就系讲到话一个 family 啦，或者超过四个人啦，想有一个聚会去到出面嘅餐厅，你咪要分台坐咯咁。咁嗰日咧，我就见到因为呢一个措施咧而引致到即系餐厅同埋食客咧系有拗叫，佢唔系拗叫佢坐边度，佢已经咧系叫做坐喺附近嘅台啦。咁、只不过系叫做分开，又有隔板啊，咁样就四个四个咁样分开啦。咁因为佢哋可能一行可能有十个人或者十二个人左右咧，咁佢哋嗌嘢食咧都系有啲麻烦，因为佢哋要商讨啊，系啦，佢哋要商讨嗌乜嘢嘢食啦。咁其中一个咧，我谂系即系家庭嘅核心成员啦，就叫佢哋写低，系啦，写低喺张纸度，即系费事依家我讲完豆沙窝饼，咁你又讲豆沙窝饼咁样啦，咁啊以免咧引起混乱。咁 但系依家啲人唔系好识字噶，皖语个皖字都唔识写咧。咁我都唔知點叫啦，大家攞張紙仔串嚟串去， 總之係 mark 低佢啦咁樣。咁但係嗰個爭拗位喺邊咧？ 嗰張紙仔咧就係佢擺咗喺嗰個台面，俾你哋咧填嗰個防嗰個安心出行嗰張紙啊，係嗰張紙仔，佢咧就反轉咗喺度填，咁然後咧就引致到咧嗰個餐廳嘅侍應咧就行埋去同佢講，就話即係同呢位食客講啦，就話呢一張紙咧就唔係俾你咁樣用嘅，咁然之後咧即係。最 typical 就係、是、你態度唔好，你語氣唔好，跟住就鬧交啦。哇！跟住成間餐廳都好僵啊，係啦。咁當然啦，個食客就話：我都係為你哋好啫，即係為免你個侍應喺度即係落單落得咁複雜，我就諗住一次過寫低，咁啊俾你落單就方便啦。咁樣咁你態度又唔好，咁啊嗰個咧又覺得咁嗰張紙又唔係俾你咁樣用嘅。 咪最近打風前夕啊嘛，大家都燥啊， 都燥係 嘛， 係咯，燥啊！哇！即係餐饭都睇到我眼都大埋啊！ 咁咪好咯？ 点解？ 喂，咁你食餐饭仲有嘢睇喎？ 你啊， 仲眼大， 要少一两碟啦，睇饱晒啦， 食饱花生啊！ 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奇怪嘅，即系佢话你哋每即系几个人一台，几个人一台，跟住咧就要攞张纸出嚟写，要问对方究竟 咩餸 咩食咩餸，即系奇怪。点解你哋唔用电话呢？ 嗱， 平时大家又话，我哋都唔倾偈嘅，我哋都系 WhatsApp 嘅啫嘛，跟住喺嗰度 group chat 里边讲嘅啫嘛。而家你哋去到呢啲地方咧，又唔运用呢啲科技，跟住又要兜口兜面讲，又要攞张纸出嚟写。咁如果你哋喺个 group chat 里边讲，咪一次过你四廿人坐埋，坐埋一间房啊，你都可以即刻见到啦。 系， 咁点解唔用嗰个科技？系都要 写纸仔咧， 写纸仔咧。好啦，跟住咧到翻到屋企嘅时候。明明见到面啦，不如我哋 WhatsApp 啦，即系好奇怪。你想用嗰样嘢咧，你就用；你唔想用嘅时候咧，就劈低佢。 系，希望下次如果用咗呢个方法，就可以减少呢啲。 系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do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回想当天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get just me.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来台春水春秋好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退化坐个嘛坐个嘛对个不愿化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价也难请假 大海就后打开紧箍嘅镜后流，同我跳不怕不如大胆送到够，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世界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道试过计较半码？一个门曲式拣下款。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do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回想当天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来吧，出手先收好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退化，错个嘛，错个嘛，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有眼睛。 想我出现化，错个嘛，错个嘛，要放肆化啫。 12分啊，听紧有 Mirror 嘅波石，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出杰同早晨啊，钟哥。喂，我想问下你哋咧，有冇试过同动物倾偈咧？ 有， 你 会点 同佢倾偈噶？ 讲嘢咯。 你系讲广东话？ 广东话啊， 嗯， 咪除咗叫佢 C C 咁样咯 ，C C 就系英文啦， 即系指令上都会嘅。 系嗱，首先咧，我都有试过同啲动物倾偈嘅，而家就当然冇啦。 嗯， 咁都系发。 你试过同咩动物倾偈先？ 都系狗啦。 嗯。 猫都有嘅，但我觉得嗰啲好似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多啲嘅，即系对我嘅感觉就， 同埋你会估咯，即系 你只系投射落去嘅啫嘛。 我都有少少觉得系咁样嘅。 嗱、当然，当然，我即刻要戴翻个头盔先。系养小动物嘅人咧，就会觉得唔系噶。佢真係同你倾緊偈 㗎。咁我佢未必识得回应囉，但係佢尝试去理解囉 ,feel 到。即係起码佢真係望住你喎。 突然之间就话崔杰同讲嗰样，我即刻想问一问，点解你平时同佢讲嘢讲中文，叫佢坐就讲英文呢？ 哦，我都有想尝试叫佢坐喎。但我真係发现佢识佢先识听喎。 咁你佢俾隻手呢就以为轻 轻。轻轻 就唔叫佢俾 手 手。 係啦。唔係因为唔係我 train 佢㗎嘛。我带到佢返嚟嘅时候先发现到佢有识听呢啲技能。 咁点解你唔一直同佢讲英文呢？所有嘢都讲英文。 咁、我又冇咁叻。唔係我记得规定嘅自己同佢讲英文呢，我同佢好少沟通。 好解气。 好烦啊。 唔係你可以试下，如果佢係特别听话嘅时候听指令听英文，即系我理解成为比较听话啲啦。佢起码会跟你嘅 order 去做嘢嘅时候，你试下睇下嗰排同佢讲英文会乖啲。 唔系，同埋因为咧，通常你会当咗佢小朋友咁样同佢讲叠字噶嘛，即系食唔食鸡鸡啊咁样。咁啊，呢个咧你就好明显可以讲到叠字。英文点样讲叠字咧？chicken 啊，咁 所以你要听到啲，所以你要听到啲亲子百分百咧，唔好同佢讲叠字啊，因为之后你同佢讲翻单字咧，佢又要记多一次。 哦，系啊，系啊，同埋咧，有时都要谂下咧，到底你同小动物沟通嘅时候咧，佢点样嘅反应，你会觉得佢系听得明咧？系咪即系单纯系望住你咧？定还是其实佢都会发出一啲声音啊，或者系有啲表情啊，甚至乎系身体嘅语言，即系譬如可能碌咗喺地下， 或 者趴喺度咁样。 照做咯。最叻系咩咧？嚟咗我度之后咧，佢学识咗一样嘢，就是、中文嚟嘅呢个啊，呢个资料系中文嚟嘅，因为我同佢讲中文啊嘛，瞓觉。我一讲瞓觉咧，佢真系好搞笑的。我一讲瞓觉，或者我就咁讲电话，即系同我妈讲啊，我瞓啦，我瞓觉啦咁样。佢听到瞓觉呢两个字咧，佢就会即刻由 sofa 自己走翻上我张床。 你谂多咗啦、 哦，真系嘅。 佢系见到你就嚟讲完电话，不如我瞓先啊。 但系佢真系听到瞓觉呢两个字就上去噶咯。 嗱，我真系无从稽考，因为我冇养过狗啊。我有养小动物，但系我养嗰啲小动物咧，嗰啲表情同小狗或者小猫。又好唔同嘅，嗱，譬如我养兔仔咧，其实佢长期个样都系即系咁样望住我，然之后个嘴喐下喐下喺度食紧草啦，我就判断唔到佢到底系咪真系听得明我讲嘢嘅。我觉得嗰个反应能力系低少少嘅。有时你见到佢望住你，好似好专注咁，我都会好似阿钟哥咁样话斋咧，就是、作为一个主人嘅心态会代入，佢应该系听得明我讲嘢嘅咁样，即系我都会咁样谂嘅。咁我养鹦鹉咧，我觉得鹦鹉系真系明嘅，但系佢嘅回应咧就未必会系一啲声音咯，即系可能会系一啲嘅狀態，即係例如係啲人成日咪講鬆毛鬆翼嘅，即係會噶。如果你讚佢嘅話咧，佢真係會鬆起曬啲毛啊，或者係展示對翅膀俾你睇。 佢咪熱得滯咋，想散熱咋，咪有冇諗多咗啊？又係 可能係我諗多咗啦，我唔知啊。不過作為主人，我諗好多人都會即係好似我咁樣諗多咗啦。但係咧嗱，我自己就從來都冇一個時間或者一個心態，甚至乎嗰個專業咧去研究到底小動物係同人嘅溝通語言或者模式係點樣啦。咁但係咧，我最近见到一个报道，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动物学家。我知道动物学家都会研究动物的一些习性啊，或者是生活环境啊，甚至乎他们的状态和模式。最近我见到有一位澳洲的动物学家，他已经70几岁了。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他就研究了一种生物，并且呢就懂得同佢溝通， 哦，即系嗰啲咩海膽啊、水母， 咦？你估呢个方向 啊？海膽、水母， 唔系自从几日之前讲完海膽，佢念念不忘，我 feel 到。 因为我冇嗰四桶海膽，冇得食咁样。 唔紧要，我哋迟啲先谂啊呢个开餐嘅问题。好啦，佢到底同咩生物溝通咧？呢种生物咧，细细个开始咧，大家就已经识学佢嘅叫声噶啦， 鸡。咕咕 唔系，嗱 咕咕咕咕咕咕，而家最咩嚟？咕咕啊！ 咩嚟噶？嗱， 嗰只雀 系啊，咕咕咕咯叫做。 唔系呢只生物。嗱，我不如试下扮呢一个声，睇下你估唔估到。嗱，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咧，老师通常都系教你呱呱嘅。 哦，青蛙 啊，冇错啦。嗱，所以人嘅认知就觉得青蛙通常都系呱呱叫噶啦。唔知点解，虽然其实有少少似嘅都，但你话系咪完全好似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同，因为佢发声方法好唔一样啦。佢原来咧学识咗同青蛙沟通。嗱，佢事源咧就系因为咧，当地嘅环境咧就可能受到污染啦，咁啊引致到咧青蛙嘅嗰个生态咧就受到影响，咁有啲青蛙咧就大规模咁样作一啲迁徙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都喺拯救青蛙行动啊，同埋观察生态嘅情况底下咧，就将某一啲青蛙咧带咗去佢自己嘅居所嗰度咧，系尝试研究佢哋。咁佢话咧，其实本身佢就唔系真系谂住咧发明一个同青蛙嘅沟通模式嘅，咁但系话咧，因为好得闲嘅时候咧，就同只青蛙即系对望下，有时候会研究佢叫声嘅分别啊，长啦、短啦、高音啲啊，或者系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发出嘅叫声咧，慢慢佢就将呢一个咧变成咗一个同青蛙沟通嘅系统。然之后咧，以后咧佢就尝试模仿翻青蛙嘅声音咧，佢又好似觉得只青蛙真系听得明白。所以佢并唔系同佢讲英文或者讲中文，佢系同佢讲呱呱嘅。 嗯， 系啦，咁就从呢一啲呱呱嘅叫声长短、低音同埋高音咧，佢就话自己系识得同呢只青蛙沟通啦。 真系奇怪，即系人类咧，经常会揾一啲方法同一啲另外一啲物种去沟通。 系 青蛙又好，甚至乎你话同啲植物啦咁样， 植物都有啊。 有啊，即系同啲植物倾偈啊嘛，佢会觉得回应你啊嘛。但系咧，即系永远唔识得同啲同类倾偈，你唔会识得同埋自己个品种嘅人沟通。 但系调翻转啊，佢哋去到一个好心灰嘅位置，我沟通唔到啦，同你真系，我同你沟通唔到啦。 你系 AM， 是我系 FM， 系啦。咁不如我就同植物倾下偈啦。 我同你倾偈。 因为有阵时可能真系你嗰个倾偈未必纯粹系想得到对方嘅回应噶嘛，即系你自己系一种抒发都系嚟噶嘛。 都系嘅。咁同埋佢自己觉得咧，同青蛙倾偈呢一件事咧系好减压同埋好治愈嘅。咁我唔知道呢一个系统会唔会即系将来成为咗一啲嘅书籍咧，真系教人哋青蛙嘅语言系咁样。 你可唔可以试下用青蛙话讲八点钟新闻啊？ 哦，呱呱呱！我相信青蛙系听得明嘅，我仍然坚持呢一个信念。呱呱！ 我讲翻广东话咧，八点钟咧就嚟。 解除最后阶段嘅防疫措施，下星期一有最终决定。约翰逊话结束第四阶段防疫措施，包括取消强制民众在室内戴口罩，取消社交距离规定，亦都不再建议民众在家工作。约翰逊话，虽然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上升得很快，入院人数增加，但是注射疫苗有效，如果不在夏天和暑假取消防疫措施以回复正常生活，不知要等到几时，认为要学习和病毒共存。英国新增27334宗确诊个案，过去7日的感染人数比在之前的7日多 53%， 另外再有9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8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4，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0点，升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02美元，卖出1791.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7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细小，与其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 而其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天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大部分时间维持。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日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日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成立近20年嘅双人电音组合 Capuzzo， 佢哋嘅 fans 等咗6年之后，终于望到佢哋推出全新嘅歌曲《闪耀的 Disco》。《Disco》呢首嘅歌曲啊，同时都系电影版本《银河骑士传》嘅主题歌曲。喺 MV 入边，我哋可以睇到主音月岛喺夜晚揸住复古嘅跑车喺公路上自由自在嘅画面，加上古旧味道浓烈嘅电子音乐系列，用歌曲带大家穿越时空。日本蓝榜推介歌曲《Capsule》Capuzzo 嘅《Hikari no Disco》，闪耀的 Dis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间。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咁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喂，睇到恒指咧七月出闸脱脚，报章系咁形容啊吓，月内咧两个交易日咧连续跌咗684点，咁啊，琴日又要跌啦，跌166点啦，咁啊，恒指依家就企咗喺28,143点啦，咁啊，消化咗六月中嘅升幅。今日嘅市况方面，你点睇啊？以至旧时咧就五穷六住七翻身嘅，咁啊五不穷，六都不绝，七点算啊？会唔会唔系翻身系翻船啊？Kenny 点睇啊？ 五啊真系冇穷啦，吓六都冇绝啦，咁啊唔知七会唔会有机会翻身啦？不过睇翻其实个市况之前咧个礼拜即系上礼拜咧都曾经试过上去接近29,500啊29,400点啦，咁又系啦，即系破唔到个 range 顶之后，而家又试翻落去28,000点边一啲位啦。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个月啦，节目里边你见到嗰个波幅都系喺个水平里边咧都冇走出过嘅，咁但系就当然本来我就谂住咧应该会有啲正面啲嘅即系走势嘅， 系 啊，咁但系就似乎而家就冇即系正面啲走势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就失望啦，咁啊又要试翻个底情况之下嘅话咧，咁我都有少少担心，因为佢行得太耐咧，咁即系始终你都有突破啦，咁如果你向上唔到嘅话咧，就有机会即系向下试翻啲低位。咁我觉得都即係七月份方面大家留神啲留心啲都正常嘅。 咁睇到啲技术线都揽埋一住咁样啊，咁睇嚟揽埋咗一住一段时间，但係会唔会揽埋一住横行向上唔紧要啊，横行向下嗰下难搞啊嘛，係啊，咁啲散户系咪应该如果有啲食糊都先食少少先啊，你都有咁嘅建议啊 ,Kenny。 不過我又覺得咁嘅，即係其實咧，即係雖然個指數嚟講咧，就似乎就麻麻地，但係就都係啊，即係你呢排其實呢兩三個月咧，都係啲投資者玩啲個別板塊或者玩啲個別股份為主調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情況都可能會持咗一段時間嘅。咁就睇下手頭揸住啲咩股票啦。咁即係如果你會揸住嗰啲係近排揸住啲電動車啊，或者揸住啲藥股啊，或者抽到啲藥嘅新嘅股份方面翻嚟嘅話咧，又 OK 嘅喎。咁但係如果你揸住嗰啲平台股啊，即系新经济咧，啲平台股就真系惨啦，即系揸住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即系惨咯。但系新经济股又唔系全部衰大嘅，睇翻同手机相关嗰啲，譬如好似信宇啊，或者系瑞星啊，但系又 OK 嘅，所以你好拣咧，即系睇翻你自己揸啲咩股咯。 嗱，正话 Ken 你系讲到腾讯啦，就因为腾讯咧，我琴日去咗一转银行，点解咧？因为我见到以为低见548.5，琴日系咪时候？即系用啲积蓄去做啲嘢咁样咧 ，Kenny。 钟哥其实而家买股票唔使银行。 唔系啊，佢啲积蓄好大嚿噶。我同你咧就可能飞晒啲，已经可以赚到啲钱。佢有啲巨额嗰啲咧，要入房仔噶。 房仔攞啊！ 入房仔啊！哎呀， 可能有私人银行家嚟到去serve钟哥。 系啊，即系入到去咧会有奶茶饮先嘅。 系啊，有奶茶有咖啡啊吓，coffee or tea or me 咁样系嘛？ 不過我諗就近排都好多朋友問啊，就唔單止中國，可能多啲投資者都問，騰訊到呢位男男一個嗱，即係我其實騰訊不嬲我都中意嘅，不過咧而家就真係咧唔係騰訊嘅罪嚟嘅，係最主要成個即係市況都係擔心緊個平台經濟上面嘅政策嘅情況，即係本來都諗住咧，我哋都諗住 settle down 噶啦，即係其實都冇講一排噶啦，咁你知內地方面冇講一排，可能大家都覺得已經係 OK 啦。咁佢又唔會特登走出嚟就話啊，而家解決曬啦，你哋放心投資係唔會噶嘛。咁但係無啦啦就發出呢個滴滴出行呢件事咧，都幾其實都幾 峰迴路轉啊，係啊！ 我諗下佢要你即係都幾激進嘅喎，要你係即係下架，即係話咧其實新嘅用戶係 download 唔到，係吸納唔到新用戶，同埋仲要啱啱上完市幾日啫喎。咁不過呢個就兩個睇法啦，第一睇法當然係平台經濟嗰樣嘢都仍然係政策。不明朗，但另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喺美國上市，係 咪喺美國上市啊？因為過咗去， 呢個有可能啦，大家我哋唔知啦，即係呢個要即係有關方面嘅人先知道心意係咩啦嚇。但係始終都係引申落嚟，就係話咧，其實呢啲平台經濟咧都仍然政策風險係困擾，所以見琴日美團咧其實唔關事嘅，但係都跌得好多噶嘛。 咁啊，鍾哥鬧唔鬧底好啊？騰訊定還是有機會再下 市望望係底未先？ 其实我会睇定少少先咯，即系虽然我中意只股票啦，但系唔需要一定要而家即系即刻买噶嘛，即系你中意唔使即刻而家拥有噶嘛，可以迟啲拥有都得。 望下佢都开心嘅。 咁我要今日要去一向银行啊， 入翻入翻。 喂，因为 Candy 头先咧都有轻轻提到，就系嗰个新能源车嗰边啦。咁啊，个股市啊跌，咁但系佢哋呢个板块咧，相关板块啦都做好。咁见到比亚迪啊、咁锋利业啊呢一啲咧，都有得升。咁啊，系咪因为市场对于呢个芯片短缺嘅忧虑又舒缓咗？另外再加上咧，中央都有积极推动呢个新能源车行业嘅发展。咁啊，嚟紧系咪都会有啲睇头？大家点样应该部署下呢一啲板块咧 ，Kenny？ 新能源车我觉得就要拥有嚟噶，就因为咧就系 你又唔使摆翻啲钱入去住啦，中哥系啊， 又可以攞翻啲钱出嚟。 系啊， 因为点解咧？新能源车其实第一就系、佢本来都调过落嚟嘅，但系你见到咧，譬如好似我哋都节目讲过啦，即系比亚迪啊，或者冠峰呢啲都系外股嚟噶嘛，你见佢好快就已经系上翻晒嚟啦。因为呢个新能源车个行业嘅发展趋势咧系。形成咗，即係你勢不可擋，全世界咧都係要將啲傳統嘅汽油車方面咧，就喺幾年之內咧，十年之內咧，慢慢係淘汰，就全部新車都變咗新能源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個規模係好大咯。同埋第二就係話，你睇翻今即係琴日咧，就炒得多嘅話，就係因為 Tesla 啦，公布咗第二季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交付量有成200,000輛係新高嚟噶嘛。咁如果要咁樣推算嘅話咧，其實今年咧應該超過900,000輛機會好大，即係會超出目標咯。咁900,000輛其實都係 Tesla 已經最大嘅喎，但係我哋之前都講過，譬如你淨係內地咧，佢去到2020幾年，即係幾年之後啦，咁基本上就係嗰個新車方面咧佔。即係新能源車佔新車比例去到20%啊嘛，咁如果20%，你中國每年係講一個1,300,000輛車新車啊嘛，咁即係講緊係依個係差唔多200,000輛喎，咁你淨係即係 Tesla 自己咁最大間都係得100,000輛都唔夠一年，咁比亞迪又係講緊几十万辆，其實你淨係應付依個內地市場嘅話咧，你個新車嘅電動車嘅規模咧都要大幅增加咯，同埋個比例咧會大幅上升嘅，咁所以變咗依個行業咧就係一個。革命咯，我覺得可以講係汽車革命嚟嘅。咁第二就係話咧，除咗比亞迪一定首選噶啦，我哋成日都講啦。咁如果另一隻我中意嘅就係供風咯，因為供風方面咧就係即係好主要嘅 supplier 嚟嘅。 咁啊，鋰電池方面咧就可能幫到手啦。不過講開呢個汽車板啦，或者電動車板嘅板塊咧，近日都升唔少。嗱，小鵬汽車咧就喺香港掛牌啦。嗱，呢一類比較二線啲嘅電動車股啦，咁我哋成日話美股有小鵬、未來、理想三隻一齊睇嘅。咁但係只小鵬咧翻嚟香港即係上市，咁呢只有冇機會睇好啲啊？以至啊招股嘅時候反應都唔太熱烈。Kennedy 你點分析呢？ 我會買龍頭咯，我會買，因為即係呢啲行業一定係買龍頭股噶啦，即係你等於好似鏡頭咁，你一定係買順宇，順宇係冇死嘅，一路都係，就算呢個瑞晶啊，或者係優泰嗰啲落翻嚟嘅話咧，咁其實佢都一枝獨秀嘅，所以變咗我覺得一定係買龍頭，因為呢啲係講規模，講呢個係科技嘅行業嚟噶嘛。咁頭先補充下鋰電嗰度咧，因為你留意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翻 A 股市場咧，譬如寧德時代嗰啲係不斷創新高嘅，因為咧內地咧佢哋嗰個係即係鋰嘅下游嘅工業方面咧，其實係不斷擴產啊。咁搞到咧就係即係中上游方面咧，嗰、那個係鋰資源方面咧就係供不應求。咁而佢有個錯配就咩咧？因為通常鋰下游嗰啲企業方面咧，佢哋個即係增加產能嘅周期係講緊係一年到一年半嘅，但係咧上游方面咧係要講緊成幾年嘅。咁所以你。即系你下边不断 供不应求咯， 就推唔到噶，系啊，所以变咗形成咗啲供风呢啲就不断咁上升咯。咁呢个亦都反映翻头先你讲样嘢，就电动车咧，就其实系嗰个喺环球嘅需求，譬如就算小鹏啊、蔚来嗰啲话咧，个销售都系好劲咯。 咁所以散股民咧可以留意一下啦，特别 Kenny 头先都讲咗，要买就买龙头啦，如果系锂电池嘅股份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个问， 唔该晒， 拜拜。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好咁啊，小白、Barbie、钟哥同埋 Kitty 问下咁多位拍档啊 ，download 咗啊呢一个政府嘅消费券未啊？ 未听你讲完啊嘛， 系咪 啊？ 听你讲埋先。 咁真系要听埋讲啦，因为咧截至咧琴日凌晨嘅数据咧，政府显示咧已经有300多万人咧已经登记咗呢个政府嘅消费券啦吓。咁啊睇到香港人几中意钱啦，系真嘅。咁啊中意钱冇罪嘅，咁你要钱先有得消费噶嘛、香港绝对系一个高 高消費嘅地方嚟嘅，呢個無可否認。好啦，咁啊，你話喂點樣可以快少少啊 download 得到咧？咁啊，政府方面咧，琴日已經咧叫做啊因應需求啦，因為好多朋友都話喂塞車喎剩啊咁樣，咁其實佢都即刻整咗一個新嘅 app 出嚟啊，叫智方便智能 嘅 智， 就係、是、個 app 出嚟。 系啊， 好快， 好犀利喎！ 即唔系个 app 本身已经有， 系啦系啦系啦， 因为个 app 本身都有用嘅。 哦，智方便你有噶， 系 咪 啊？智方便嗰个 app 咧，因为你可以交好多政府嗰啲费用啊，咁、你变咗嗱，我自己个机咧用指纹验证嘅，我唔使搞咁多嘢啊嘛，有啲咩笃手指放入去搞掂。 你有好多好多同政府之间嘅财务 紧密往来系嘛？ 其实唔系好多嘅，嗰啲咩水电啊，系啊， 电唔系政府啊嘛， 电唔系政府嘅， 水费啫，大家 系咁啊。总之，用呢一个智方便咧，就会减少呢个网络大塞车啦，而且咧亦都一路永日噶吓。咁啊，政府方面亦都有交代话啊，如果有机会咧，再做其他优惠咧，都会透过呢个 app 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用呢个智方便啊，缴费又好，或者即系佢讲咧智方便，即系智能方便到你啦。理论上应该系方便嘅。 不过个人少少。意见啫，即系个人啫。希望有关当局以后改嗰啲名咧，唔好嗰啲食字 get 啊，即系智方便。我成日话智方便系咪真系智方便嗰个智字？原来唔系，佢系智能嗰个字。 智能个字。 咁你揾嘅时候，你成日惊自己系咪揾错？ 系 系啊， 即系智方便啦，智方便。咦，唔系嗰个字喎， 冇嘢咁啊， 冇嘢啊嘛。 系啊，咁都好多人 download 嘅。其实即系琴日嚟讲咧，已经多咗四万几人去 download 啦吓，比系平日嘅十倍之多。咁啊，正常啊，你有嘢派啦，即系通常。嗰啲平时啲商业行为啊，你督一督个 app 咧，都会有架车同你讲啊，先生下载呢个 app 啊，送条毛巾俾你啊，送个水壶俾你啊，咁样，咁你有啲咁嘅营销活动啊，咁梗系会推高啲嘅 download 率啦。不过嗱，即系呢个世界咧有两印度嘅，有一样嘢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嗱，消费者委员会咧。就即刻出嚟講啊！消委會嘅總幹事咧，黃鳳賢咧，琴日咧就開幾多招勞會啦，咁啊都會講翻咧。琴日已經接收到咧三宗嘅投訴咧，係關於呢個消費券嘅。咁、你一定會話：喂，啲消費券都未攞到手，點投訴啊？有咩好投訴啊？咁樣 被騙啊！ 所以就真係要仔細咁樣聽一聽啦。啊 ，OK， 咁啊有啲市民咧就話商户咧推出嘅消費券咧嘅早鳥優惠咧，透過預繳式消費。费咁样，咩叫预缴式消费呢？即系你可以用消费券嘅，不过你要垫资咗出嚟先。即系譬如有某啲电信商啊，电信服务供应商两年嘅合约啦，要用30G呢个数据嘅，咁发现咧账户咧当中又有啲取巧啦，咁啊，所以即系有客户咧就投诉，咁以致咧就因为要预缴咗个形式啊嘛，即其实你用唔用到消费券咧，未知字嘅，但系咧你嚿钱咧就要付咗出嚟先。 咁好似唔系好关消费券事。 系啊，不过佢个招来个电信消费商电信供应商个消费模式咧就用咗消费券做招来啊嘛。咁你有阵时你一入到去嘅时候，梗系哇消费券有优惠，咁你即刻攞部手机出嚟啦。咁佢话唔使用消费券都得噶，可能系咁我帮你 mark 低个 number 就得噶啦，之后喺消费券嗰度扣翻，咁好多消费者咪信以为真咯，系咪先？ 咁啊弊家伙啦，即系而家咁多呢啲陷阱，又唔知点样使，又唔知点样攞，会唔会讲下讲到过咗17号，我都仲未登记咧？ 哦，咁啊唔会嘅， 过咗 咁又唔会嘅，咁啊所以咧呢个总干事咧都提醒大家，其实咧好多系优惠券，今时今日未有几个平台啦，咁嗰几个平台都会同你讲话，喂你唔止赚到5000蚊噶，你仲赚到。1亿万啊，咁样即系当夸张啲咁样讲，咁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梗系会觉得哇正啊，有咁多嘅优惠券以外嘅嘢，咁但系即系阿总干事都讲啦，其实头先都话有啲咧要自行垫资嘅，咁大家要知道啦。另外咧有一啲咧嘅购物券咧就有使用嘅限制嘅，亦都咧即系可能要用5000蚊先用到500蚊嗰啲咁样，咁因为其中一个商场咧。已經推出咗一個優惠㗎啦，咁啊，即係就係一個海港嗰個商場啦。咁你只要用嗰幾個支付平台咧，你去個櫃位嗰度同佢講話，我已經用呢個支付平台登記咗，會攞呢個5000蚊嘅消費券㗎啦。咁佢又送多1000蚊嘅 coupon 俾你咯，即係 A、B、C 嗰啲 coupon，A 就係俾你食嘢 ，B 就係啊。 咁行埋去就得㗎啦。 係啊。 咁佢咪確保唔到我喺佢嗰度消費嗰5000蚊咯？ 確保唔到，係啊，佢唔係確保噶，佢想促進自己商場嘅消費啊嘛，係啊，但係你攞住嗰啲實體嗰啲消費券咧， 嗯， 即係個商場派嗰啲咧，咁其實佢都可以 你之後都會喺嗰度消費用嘅話， 一個數學大疑問嚟， 而 家變咗由琴日開始講，究竟你用邊一個支付平台攞錢最多著數？佢到而家攞咗啲錢翻嚟之後，點樣去使錢又可以攞到最多著數？即係計呢條數計到頭都暈。 最难计系咩呢？都未到听日啊，要深入嘅讲嘅一个课题。 嗯， 我自己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关于呢一个消费券，究竟点解？即系当我同崔杰彤同埋阿钟哥系一个 family 啦，咁想孝顺阿爸啦，买部手机俾佢，一部手机依家10,000元啦，咁消费券就即系5,000啦，咁可能 咁啱你两个夹埋可以送俾我啦， 可以送俾你啊，但系点样夹埋啊？有边间电信公司可以将两个人夹埋而分开做到个支付？ 分期付款啦。 嗱，分期付款又牵涉头先啊总干事讲讲个垫资嘅行为啦。 又唔得 啊！究竟有边啲电信商可以做到一个机会，系令到你啊？可能你儿孙满堂嘅，大家供架车都得，买架车都得，儿孙满堂啊！30个孙，20个仔女咁样，你攞个5,000元买架车，咁得唔得咧？ 你咁有福气就唔好贪架车啦，3个孙啊已经。 又调翻转头，可能有咁好福气，你先拥，你先 需要一 架 车， 你先拥有一 架 车啊！ 咁你买架巴士、啊。 如果唔系啊，边得嚟生咁多啊？咁样啊？ 佢讲到咁复杂。 啊、 即系有钱又烦，冇钱又烦。 讲得好啱啊！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啊，围墙情咧，听日再听呢个环节嚟。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多啲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1%啊。今朝早特别要留意嘅咧，就系1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6日系一年嘅第18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8日。1998年7月6日，由香港启德国际机场起飞嘅最后一架飞机喺凌晨1:05起飞，系从启德机场调机至赤鱲角机场嘅国泰航空3340号班机。之后，香港启德国际机场结束其73年嘅历史任务。时任民航处处长施高里以 Goodbye Kitech and Thank You 作告别之话，随即按动按钮熄灭跑道全部灯光，部分可以在新机场使用的设备通宵运到赤鱲角。7月6日早上6:30，机场完成迁移，新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正式开始运作。启德机场曾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客运量全球第3，货运量全球第1。7月6日出生的朋友，对向往的目标热情对待，终生不渝。人际关系容易陷于男女之间的欲望之中，容易受到物质的吸引和影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转换新环境可唔可以扭转你性格嘅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曾经喺我哋身边出现重要嘅景物，我哋而家记得几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15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预期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和本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按照現時對這兩個熱帶低氣壓的預測，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峰会。新华社引述马克龙话：，法方致力以务实态度继续推进对华合作，支持达成欧中投资协定，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法国。默克尔就话：，欧中关系非常重要，应该相互尊重，透过加强对话减少分歧。德方希望欧中投资协定尽快获批准。德国总理办公室话，三人就中欧关系交换意见，亦都讨论国际贸易、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的议题。对话亦都围绕在抗击疫情、全球疫苗供应和国际与地区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外电引述法国总统府消息话，法德领袖在会上对中国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提出关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话，欧盟将会以同一把声音谴责白俄罗斯政府为了回应欧盟的制裁，容许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立陶宛。从上个星期五至到今个星期一的短短四日内，已经有560名非法移民从白俄罗斯越过立陶宛边界，当中主要是伊拉克人。立陶宛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米歇尔和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举行记者会，批评白俄当局利用非法移民试图向欧盟施压，强调欧盟保持团结，欧盟将会加派人手在立陶宛边境巡逻，又说下个星期将会同伊拉克总统会谈，讨论遣返伊拉克人的问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4，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6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86美元，卖出1,792.5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5.7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细小，与其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与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与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 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大围嘅支路咧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请你吃香蕉啊！ 多谢，但是咁多我怕摆到黑晒都未吃完、啊。 咁你可以试下学印尼朋友整个香蕉糖水食啊！ 印尼嘅香蕉糖水我食过、啊，佢系先将椰奶、椰糖、斑斓叶汁煮成糖水，然之后加埋切片嘅香蕉落去，煮多一阵就食得啦。你呢个提议唔错、啊。 除咗香蕉，你仲可以试下加埋番薯、南瓜或者芋头，同呢个香蕉糖水都好夹噶。 好 啊， 啊！我知道印尼朋友咧，除咗用香蕉煮糖水之外，仲中意整炸香蕉嚟食噶。 系啊，因为印尼盛产香蕉，而且甜度好高，直接当水果食就单调咗啲，所以佢哋中意用炸浆包住切片香蕉去炸，唔单止更加饱肚，而且甜度都相应减低。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示范。 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讲呢个办公室心理学咧，我觉得直头可以应用埋喺屋企添啊！ 系 系啦，因为咧无论喺职场啦，或者喺屋企里边咧、嗯，有时候你都会发觉有好多怨言啊，好多抱怨喺度。 听下喎呢集。 系啦，咁啊，甚至有一啲嘅批评啦、 嗯。 不过咧，佢就话。其实你系咁用同一个方法批评或者系抱怨咧、 嗯， 最后都得唔到你预期嘅效果嘅。 系噶，生噶咋？ 系啦，咁你哋有冇谂过到底点解咧？啊，讲完一次佢又唔听，讲第二次佢又唔听，讲、嗯、第三次佢又唔听，咁到底点样佢先会听咧？ 嗯，冇用嘅。 佢放弃咗，放弃治疗啊！呢位同学 真系讲嚟做咩啫？嘥气，即系话留翻啖气暖肚啊嘛。 靠朋友讲得唔得？ 冇用嘅。 系乜嘢都听唔入耳， 兜个圈讲噶咯。 咁到底点解佢会听唔入耳咧？ 嗱，即系我要不得不又要做一做另一个环节嘅宣传。如果大家有听九点半钟梁荣忠，我经常都讲嗰句嘅，人系会喜欢选择听自己想听嘅嘢。 嗯， 即系如果你讲嘅嘢必定是对家不啱听的啦，他会自动塞埋耳仔的嘛。 这个叫选择性失聪。 嗯，真是的。咁他觉得啱听他咪听咯。他觉得不啱听他咪不听咯。所以如果你说给意见给意见他不啱听他咪塞埋耳仔咯。所以你讲乜都冇用，直至到他碰钉之后就会听。但他听不是因为你讲，是因为 他 碰钉 想改啦。 是啦。 嗱，这个呢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嚟嘅，即系我同钟哥的睇法都是一样的、嗯、尤其是啊，我又卖下广告啊，喺周末有情人呢个节目里面咧，系啦，我都有讲过，即系尤其是一段情侣嘅关系啦、嗯，你越想对方改一啲嘢咧，佢、嗯、越唔改嘅、嗯，即系直至到佢自己都觉得有问题嘅时候，你好难去用语言啊或者系行为咧去改变一个人嘅谂法嘅，因为其实佢做嗰样嘢出嚟，某程度上都反映佢嘅心态噶嘛，咁、嗯、好难去到改变嘅。不过嗱，今朝早讲呢一个超限效应咧，佢都提供咗少少嘅注脚俾我哋去思考一下嘅，就系佢话会唔会系喺我哋沟通上面咧出现咗一个问题，佢唔系咁冥顽不灵，或者咧佢唔系咁唔想去改，只不过你提出嗰一样嘢嘅方式。个时间长短系令到佢唔想去接受咧，即系你换个形式、嗯、去到同佢讲，会唔会好啲咧？咁样， 哦、 即系唔好讲，变成一首歌唱出嚟会易入口啲。 咦，又可能係喎、啊、譬如你政府有一啲宣传聲帶呢，佢以前都会用一啲口号㗎嘛，咁但係 而家都有㗎， 係都有一啲口号啦，咁亦都会用另外一啲方法，就係、是、大嘥鬼咁样、嗯、都会唱一啲歌或者都要 rap 啊咁样，咁亦都可能係呢，佢唔可以重重复复将同一句嘢呢不停去话俾你听、嗯、因为根据呢一个超限效应呢，佢话如果啊你受到外界嘅刺激过多、嗯、即係不停同你讲，唔好兜垃圾，唔好兜垃圾，唔好兜垃圾。过强或者嗰个时间系过长嘅话咧，佢慢慢就会引起你一个心理咧极不耐烦同埋逆反嘅现象啊。 咁会唔会变成我好想兜垃圾，我好想兜垃圾？ 有可能嘅，有可能嘅、嗯，即系你想挑战佢，因为你觉得佢烦啊嘛。做咩系咁叫我唔好抌垃圾啫？我就抌俾你睇咁样，即系有一个反叛嘅心理出咗嚟啊！呢、這个咧就叫做超限效应啦。 系咪净系对后生仔嘅咋？即 系你而家冇咗呢度火啦， 冇乜冇乜呢一个反叛。 佢叫我唔好抌垃圾，我就唔抌垃圾。 系咯，我听唔好抌垃圾，系、哦、真系唔好抌。 系啦，嗱，佢亦都举咗另外一个例嘅，就好似喺屋企里边啦，即系阿妈就叫个仔唔好做呢样嘢。咁啊，持续几年咧，佢都冇改善，到底点解咧？因为有可能咧系阿妈重重复复都用同一个形式咧、嗯，去到叫佢唔好。咁样做， 咦？我阿妈同我讲啲嘢几廿年，有啲嘢我真系几廿年都冇听噶咯。 系、嗯、啦，可能你就系潜意识里面起咗个反抗嘅心理， 从来冇听过， 嗯， 系咯， 即系从来冇听过。 哎呀， 系，所以咧，佢嗰、那个想带出嘅重点就系、是，无论你批评又好、嗯，想去说服又好，都要有一个嘅分寸。 咁、哦、我明白点解普遍家庭好多小朋友都系读唔到书。 嗯，点 解？因为通常家长都话俾心机读书啊，俾心机读书啊，俾心机读书。 你越叫我俾心机， 讲得多 咧 就系越唔读书。系 头先嗰个。你唔好抌垃圾，唔好抌垃圾，唔好抌垃圾。 其实咧，嗰佢唔系一定唔会俾心机读书，而系你不停都系重复用同一个方法叫佢俾心机读书咧，未必咁 work。因为咧，佢话喺呢一个你抱怨啊或者批评嘅情况底下，想佢改善一啲嘢咧，资讯嗰个量咧，唔系最重要嘅。系啦，而你提供个资讯即系话啊，你俾心机读书啦，之后咧你就会啊搵到份好工，佢都好 part 咁样， 讲都讲到口臭。 系啦，咁唔系对方所接受嘅资讯咧，并唔系话越详细越详尽就越好嘅，所以好多成日话你同佢讲道理系冇用嘅，系啦，咁佢反而话咧你要清楚。明了，当一个沟通方法你发觉起唔到作用，即系譬如今次我捉住钟哥话，哎，你俾心机做嘢啦，你唔俾心机做嘢咧就冇咗份工噶啦，咁样。跟住之后佢都冇继续俾心机做嘢，咁、第二次咧你就唔好再咁样捉住钟哥啦，系、你可能就换另外一个方法。可能就唱首歌俾听啦，就献歌俾听啦。如果都系唔俾心机做嘢咧，可能你又试下请下去食饭啊，或者请下去去第二啲地方啊。跟住咧就， 但既然你都请我食饭咯，点解我要俾心机做嘢咧？ 唔系咁啊，可能 我唔俾心机做嘢，都有人请我食饭、啊。 唔系啊，就系、是、你唔俾心机做嘢，就我请你食饭。咁如果你再俾心机啲做嘢，我请你食餐更加好嘅饭。 但系我满足你请我食一餐饭噶咯。 咁所以咧，如果今个情况都系唔得嘅话，又要转另外一个嘅手法啦。即是话咧，如果你好想达到一个目的嘅话咧、你千祈唔可以同一个方法去到批评啊、抱怨啊、说服，重重复复又重复。到到最后咧， 真系要 系啦。到到最后咧，你都未必达到同样嘅 好复杂啊 嘅目的嘅。 即系简直一个创意工业嚟嘅。 系 你要谂好多方法讲同一样嘢。 系啊。 即系叫佢俾，即系又要攞翻俾心机读书为例咁样。你只系用几廿种方法讲紧同一个主题，就系、是、叫佢俾心机读书。咁你点谂到咁多咧？ 但系又真系啱，即系譬如听完崔杰同所讲，我叫我仔仔，虽然佢而家都嚟紧啊升小一啦，咁喺叫做学业上面，我都唔会过度催谷嘅。咁、但系点都要，咁但系点都要咧？吩咐同交代要俾心机读书呢啲嘅 message 噶嘛？ 咁你点讲咧？ 咁我咧就会用好多唔同方法， 用日文讲一次， 用日文、用英文、用国语、用福建话 讲一次。 系啦，之余咧，仲要就系同佢讲埋嗱，如果你唔俾心机读书，要讲下后果啦，负面嘅后果。同佢讲下，如果你俾心机读书，有啲乜嘢正面嘅效果？有啲咧要系眼前嘅利益，啊，即刻见效喎呢个。 系 有啲长远嘅利益， 我又用分。八月好咁样讲嗰个古仔，佢同佢个仔讲：嗱，你唔俾心机读书，阿爸俾人捉噶。 系啊，啊，你记得，因为咧事完咧 调翻转头。 咁我咧就同阿仔讲： 呢个真系苦肉计， 苦肉计啊！你知唔知我同佢讲嗱，如果你曳嘅话咧，咁啊出边咧会有人拉你，仲要拉埋爸爸。 系， 跟住我同佢讲啦，我已经。哇、哦！要交气，知唔知道？交气，两眶眼啊，含咗个眼度。其实爸爸好锡你，仔啊，爸爸真 系 好锡你。你谂下，如果爸爸都俾人捉咗嘅，我晚晚想锡你一啖，我都锡唔到，点算啊？ 系， 跟住佢又开始含住两泡眼泪。 佢又好， 佢又两泡眼 泪， 系因为佢话爸爸唔好，其实我都好锡你嘅爸爸咁样。跟住系啊，爸爸，我爸爸又好锡你。跟住咧，两父子揽埋一齐，爸爸我真系好锡你，我真系好爱你啊。 咁到到最后有冇读书咧？ 有，跟住佢就爸爸，我真系会俾心机读书，我即刻出去做工。爸爸，你唔好俾人拉。又是一条桥苦肉计啊。 喂，但是你怕不怕到到他真的大个一点或者他回到学校跟同学仔说即是隔离陈小明说啊陈小明哇好叻喎小小白你今次考试咁高分嘅。是啊爸爸说我不给心机呢。 他会被人拉啊。 跟着然后陈小明呢就将一个现实的情况讲返给小小白听他会就这样嬲咗你呢你呃我喎、啊、你呃人、 啊。这些话给你听啊不是遗传不过是会有接力的。我细个都是被我妈这样吓大。 哦。 咁你有冇因为咁样而 所以呢 埋怨你阿妈呃你 我就会觉得呢啊我妈这个套路几好喎、啊。 Okay. 第一我冇怨过我妈。第二我觉得以我呢咁橫劣嘅性格嘅話咧， 係 都得啊！你冇講啲鄉下話出嚟啊！ 就真係咧，用呢個方法，我覺得都唔錯喎、又真係湊效喎。咁、我嗰、那個我個仔嚟噶嘛，咁我斷估 DNA 差唔多， 差唔多 性格應該差唔多衰嗰方面啦。咁、我嚟試下呢個套路。 咁、所以你就引證咗一個成功嘅例子啦。 係啦， 即係溝通方面咧，如果你發現就咁齋講唔得嘅話咧，你唔好再重複，直至到你諗到第二個好啲嘅溝通方法， 威逼利誘。 咁咪唔知使唔使去到咁极端嘅，系啦。总之用另外一个方法就符合到佢所讲嘅超限效应啦。 总说到肯定破浪，时时也好。食雪糕 ，You and I 是临吃地道 ，Let's go 双腿似跳进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些伤心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这一刻画面拍摄心。手机也能看得到 ，That's how we roll。When I'm alone，手机转动，私隐秘密却被看到。跟他对话，要片说话，盖过被告。 有后路。 宜蘭食雪糕，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你置身其中，可能好多嘢都唔够旁人睇得咁清楚。咁到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从你的控制，恋上便无忌讳，陪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受委，想献世。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多时当我哋企后一步，当自己系旁观者咁样睇翻成个大局，事情可能就会更加清晰啦。成日听人哋讲 ，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呢一句谚语系用一场球赛嚟作比喻 ，spectator 呢一个字本身解作现场嘅观众。睇过球赛嘅你都应该知道啦，通常现场观众嘅位置都系视野清晰，而且可以选择望晒成个球场，任何情况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呢句说话嘅意思其实系现场嘅观众往往睇得最清晰。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 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 呢一句说话嘅中文意思就系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啦。记住啦，下一次当你想告诫身边嘅朋友，叫佢睇清楚晒成个局面先，你就可以同佢讲 ：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 The spectator sees more of the game. 希望佢都可以试下转个角度，擦亮眼睛，将事情睇得清清楚楚啦。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阿 O 同埋崔杰彤，你哋而家手机咧嘅铃声咧系边一个款式呢？ 我而家手机冇铃声， 我真系唔记得咗咯，因为通常都系静音 震机、 啊、 其实我哋都系嘅，即系多数都系啦，因为工作需要，通常你都系唔可以有声效啦， 所以大家咧听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唔会听到啲叮叮或者个电话响嘅声啦。突然之间响会吓亲添 啊！都系嘅， 系啊。不过我哋通常都会用翻依家手机 default 嗰、那个 即系内置嗰啲啊，即系冇改过，从来都。 都冇好簡單嗰啲 drink drink 啊嗰啲咯，係、反而教啊教咩聲啊教朝頭早起身個鬧鐘聲啊，反而仲有啲考究。 你哋會教好激烈嗰啲啊，定係柔和啲 啊？嗰啲、水點嗰啲 醒唔到啊！我係我試過啦。 OK 啊，因為你會嘈醒屋企人噶嘛。 係啊係啊， 我就唔想 蹦招蹦招嗰啲好驚嘅，突然間即係喺個夢度驚醒咯。 自己都傾向。你自己咁早六點零起身啫，人哋即係你身邊人可能真係八點幾九 點， 又好殘酷噶。調翻轉頭換位思考，我都唔想嘈醒佢啊。 都 係，其實好唉，好辛苦啊，真係。即係我話做我枕邊人好辛苦， 你都辛苦啦。 我唔辛苦啊，我翻工啫嘛，揾錢係咁噶啦，係咪先？ 呢個態度好正確。嗱，我自己咧真係有試過。 最緊要揾到，揾唔到啊，辛苦啦。你想揾錢揾唔到啊，辛苦啦，係咪先？ 所以你話唔辛苦，我係等你開心。 係啊，阿 Bobby 就係想講個鈴聲。係 啦，嗱，我自己真係有試過特登去買一啲唔同嘅鈴聲咧，擺喺手機度做鬧鐘嘅裝置啦。因為我真係試過用。一啲好柔和嘅铃声咧，我系醒唔到。但我本身咧，本人对于嗰个内置而又好有压力指数高嗰个铃声咧，我又好抗拒嘅。但系因为冇办法，因为实在咧发觉用咗好多唔同嘅铃声啦，都叫唔醒我。即系如果嗱，佢有几种噶嘛，一系就动物声啦，佢唔知有青蛙叫啊，定唔知鸭叫咁样噶嘛。咁呢啲完全係唔 work 嘅。我試過將嗰啲靈聲嘅融入咗個夢之中，即係喺夢入面見到青蛙咁咯。但係繼續瞓。 Alice in Wonderland 係啊，以為我哋小王先嘅，喂有兔仔叫係咁嘅意思咁樣係咪？係 啦，就唔得啦。 我咁深層睡眠啊，包括其實你都幾 好 冧 噶。我係瞓得好冧，我之前係試過真係冧到係，總之拍門撳鐘完全都唔醒啦，電話都唔醒啦。 太攰啦，可能呢幾年都攰。 即係如果我有得瞓嘅話，我係淨瞓到咁。谂嘅，咁但系点解讲电话铃声咧？因为咧，大家有冇试过以前咧一啲旧一代嘅手机咧，系要自己去入一啲电话铃声咧， 入到啊 六井星 系啊三三 四 二 四 咁样四系啊。 喂，但系咧有音乐造诣嘅人咧系容易啲入嘅，因为嗰、那个入嗰个 number 咧慢慢转换成咧，其实好似弹琴咁， 但系有拍子噶嘛？ 系咪咧？我都唔知道， 系啊， 但系你下边有得拣。揀嘅拍子都四拍， 我又唔記得喎。 咩四拍幾乜乜乜咁樣個？ 我幾種都入過其實嗱，你頭先講撳數字嗰啲係一個型號啦，佢有另一個型號咧，就係有得俾你揀一啲音樂嘅段落嘅，即係佢本身已經內置咗，譬如可能有三十段咧，可能係有幾個音嘅即係合拼嘅一啲組合啦。咁你就可以喺嗰三十裏邊咧就揀啦，即係譬如可能我揀一三五七九就係一隻歌啦已經，咁就唔使自己逐粒音入嘅。 我記得咧嗰陣時有一隻。歌咧就系依家最 hit 嗰只啊！ 吓边只啊？ 屯马开通，啲细个已经唔想听到啦，因为绿袖子代表考试。 呢只都好高压啊，我觉得。 跟住咧，但系嗰阵时手机 default 嘅铃声入边真系有绿袖子噶、 啊。你会拣呢首啊？ 我 通常 我唔拣啦，梗系想抌爆电话佢 啦。 拣 呢只啱少少啦。 所以啲人咧，依家将嗰个屯马嗰个有个一小时嘅咩啊 YouTube loop 版啊。即係覺得大家太得閒啦！ 我自從聽完一次，我都跟住唱啦，已經我都唔得，唔可以再咁樣 loop。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回憶嚟嘅，即係而家就唔使你揀啦，亦都冇得你自己去入都得嘅。你可以有啲apps， 你都可以自己再做。 但係我最好奇係最後林慧，你係買咗一個點樣嘅電話鈴聲？能够吵醒你得嚟又唔爆炸性嘅咧， 等我话你知啦，就系、是、当我买咗好多唔同嘅电话铃声之后，我反璞归真，用翻我自己最憎嗰、那个声， 咁、就可以 叫 到你，叫到你其实有个咧系唔知道雷达咁样定监狱 啊， 监狱嗰啲跌跌声，跌跌跌跌，好似咧有啲暴龙冲出嚟， 我发觉我都系要吓醒先会醒到。 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附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噶。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过咗博爱医院附近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嘅支路去大围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咁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嘅城门隧道公路嘅支路去翻大围方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少少车龙排到去美松苑。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村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翠塘花园。另外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赛，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the go。 美股咧就休市啦，但系睇翻港股咧，今日一定要聚焦啦，讲讲啲新经济股份啦。因为啊，睇到咧滴滴出行嘅大股东之一咧，腾讯啦，遭北水咧连续破纪录式订货，订几多咧？系75亿元啊，系75亿系咁订落去。今日有冇机会北水再沽腾讯咧？而再沽腾讯呢一只亚洲股王个市值就可能会咧被削弱噶咯，股民又点样自？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常子游拥有超过20年跑步经验，读书时代在学界成绩名列前茅，他和跑步运动若即若离的关系是有缘无份还是有份无缘呢？这个朝早继续跟他谈下他和跑步命中注定的缘分。 我是业余跑步爱好者常子游。 運動都可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啊。 嗯， 點解你會唯獨是對跑步情有獨鍾呢？可能你可以選擇游水啊、跳高、跳遠，有好多唔同嘅選擇。點解跑步對於你嚟講咁重要呢？ 其實我成個中學生涯咧都有游水嘅，不過係為我揾食啫，即係我做救生員。嗯 哦，都是目标为本的嘛。 是啦是啦。咁但是呢跑步一嚟即係头先讲咗成本低啦，二嚟係我即係攞得最多奖啊同埋满足感嘅嘢。 嗯。 咁所以就揀咗跑步啦。 嗯。 咁事实上都去到而家为止都备咗我好多嘢，咁咪继续啦。 嗯。 係啊。 對於我哋呢啲門外漢嚟睇啊，跑步其實幾悶嘅喎。嗱，跑步都係咁樣跑啦，重複一個動作，即係等於我覺得游水其實都係好悶嘅，都係一個動作重複咁樣游。咁但係對於你哋一個運動員去講啦，跑步重複緊動作嘅時候，你哋個腦筋裏邊諗緊啲乜嘢嘅咧？ 其實你講得好好啊，跑步就唔係淨係用個身體去跑，你一路跑嘅時候咧，你個腦咧。是咁不停咁样谂嘢， 谂乜嘢？ 即系例如咧，嗱，你可以谂今晚食乜餸啦，听日点样过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因为我自己个跑姿好差噶，咁所以咧，我会不停咁样谂自己个跑姿应该点样去改进，点样跑得靓啲、悭力啲，同埋跑快啲，同埋点样跑得可以令自己唔好受伤咁样咯。 嗯。譬如你之前一路都是一些叫做真的田径场上的一些跑步啦，咁、而家近年就见得你最多的都是越野噶咯、即系叫做跑山啦。 系 点解一个转变会咁大呢？嗱，我就觉得真的你行田径场同你上山跑两个好唔同的方法嚟。 系 点解会转咗一个轨道咧？ 因为咧，其实我玩咁，其实我本身咩都玩啲嘅，咁但系咧，我玩咗咁多场之后咧。我就即系睇翻啲比例咧，我就发觉自己上斜啊、上级啊嗰、那个能力比较好啊。 嗯， 可能我十几岁嘅时候跟一班朋友跑，即系可能每个星期一都跑山，即系跑斜路，咁我练好咗个底咯。咁就令到我咧跑越野嘅时候咧，都有个底喺度，咁就会好啲。系啦，因为我自己咧觉得跑平路咧，我唔系好够啲人嚟噶，即系譬如同一个选手，佢路跑可以快我好多，咁但系上山咧我就快翻佢好多啦，咁、就有呢个对比喺度，就我就开始慢慢渐渐知道自己个强项系喺边一度。 嗯，咁你就所以就而家慢慢就选择咗去真系叫做越野跑啦。 系啦，其实两样都有兼顾嘅，因为你越野跑，因为我其实专攻短项啊嘛，咁、都要有啲心肺 嘅需要啦， 需要。咁所以我两边都 keep 住咁样咯。 嗯。 梁荣忠，冲冲冲！ 越野跑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极限嘅运动。 当你全程投入拥抱希望的时候，如果突如其来收到噩耗，你会怎样应对？怨天尤人，还是更加见证自己的决心？ 即虽然说你一路都是有运动，虽然之前讲过你中间有些时间都会停了、但是你最后都会拿回起跑步这个运动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但是呢，去到2018年我没记错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身体有毛病。 是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那时候我准备、去厦门玩马拉松的。那我就之前去了跟个朋友一起去了云南、一起去度假顺便去训练。 嗯。 那啊，因为我跟个朋友呢那个、成绩差异都很大。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快去很多的。那呢，但是呢经过那一个月之后呢，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明明吃的东西练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都是 在那里了， 是的，一起练习。那呢，直到有一天我收到香港电话呢，说我的血指数很低，只有七点几、那我知道原来我的血就不足，那他就说我有地中海贫血这样、 那这个是一个在当时来讲对于你是一个好大嘅打擊喎！ 係啊，因為我本身如果我冇呢一樣嘢，其實我可以跑得好好，即係啲狀態越嚟越 fit 噶嘛。 嗱，對於一個運動員嚟講最大的打擊莫過於就是你身體有毛病，你不適合做運動， 是或者受傷咁樣咯。之後佢很沮喪，咁咪不停休息咯，休咗兩三個月，咁又有玩比賽。咁但是很奇蹟地，其實我明明冇乜點練習，但是我身體恢復翻之後咧，嗰場比賽我甚至前一晚冇乜點瞓，咁我攞咗頭三名咁樣。 嚇、啊， 係 點解會咁奇怪呢？ 嗱。可能呢第一我有个底啦、即是跑了很多年了都。咁二嚟呢我身体 recover 返嘛。是啊。 咁但是喺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毛病嘅时候，有冇諗过不如我放弃跑步？ 我冇话放弃跑步，即是我係諗住当佢係一个我嘅业余嗜好咁样去諗会好啲、就唔好諗住话啊每场比赛我一定要攞奖攞咩。即如果你每一场比赛你都想着要有什么成绩，其实你压力很大、加上你又知道你自己有地中海贫血的时候，你会更加不知所措、所以、那个心态很重要咯，你要想着、我是享受而不是有压力去做、 反而现在是更加会享受，当你越野跑的时候每一分秒你都会更加享受到啊！ 系啊，享受咯， 系、 即系你个心态好重要。即系点解有啲人其实跑得好好，但系又放弃咧？其实佢就系俾压力太大自己啫嘛。其实根本就如果佢享受嘅话咧，佢唔在乎任何啊名利啊成绩啊，其实佢可以好好噶。 譬如去到而家田径场又好，又或者系上山跑到，做咗咁多啦。但我见你而家有另外一啲工作，就系关于推广嘅方向。其实而家你又落场去，我哋叫落场抌啦。咁你又要做一啲推广。其实喺你嘅时间上嘅分配，做边一样嘢多啲嘅咧？ 其实咧，你要我推广咧，都要本身我自己跑得好先得噶嘛。咁所以咧。我都一 keep 住跑嗰度，一定系保持住噶啦，冇唔使谂。咁有得推广嘅话，如果有人揾我嘅，咪推咯。系即系都系抱住一个随缘嘅心态去做，但系跑步就一定要 keep 住。 有冇谂过跑到几时？ 我希望跑到我跑唔到为止啦，梗系 一定得嘅。好，今日唔该晒子游常子游嘅， 好多谢 梁荣忠。冲冲冲！ 我是业余跑步爱好者常子日，如果跑步跌低了，我会企翻起身继续跑。 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是，同你喜欢的事情也如是。是常子游选择跑步，还是跑步选择了常子游呢？他在赛道留低的足印，见证住他的努力。佢嘅奋斗，仲有佢永不停步嘅人生，冲冲冲，继续你嘅跑步梦。 这世界也许难全部争取，但决意出发，永不倒退。眼界再高，仍然望得到。我坚持。总会有天找到，这辈子也不结束我起跑了的两足，思绪正似即使挫折，困境纵使再多，也相信一切阻不了我，那需要多用尽每刻心跳 run。在这一分秒再擦痛，发过那个梦，哪怕世界再不懂，我不要懂，就约这一分秒、用尽每刻心跳，道别了太多，是什么安坐？我不断打破昨天的我，跌过、痛过、笑笑过、再试、再奋勇过，那燃亮的火，我有了你，哪会放弃？ 要每个结尾也永久的飞，这辈子也不结束，就有起跑的亮中，走过一切得到敬礼，在专注的发挥，叫一切怀疑都清洗，那需要多用尽每刻心跳 run， 就在这一分秒再擦动，不过那个梦，哪怕世界再不懂，我不要懂，就约这一分秒，用尽每刻心跳，不必一生都在等。心跳仍然望得到， 钓鱼到底是不是运动来的呢？钓鱼需要长途跋涉，并且进行抛竿、养竿、放鱼，甚至观漂等等的体力活动，对于身体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来的。望下我哋自己只左右手，钓鱼嘅朋友其实亦都会有一种叫做钓鱼踭，或者有唔同嘅肌肉线条，咁你就会明白噶啦。运动仲要由整体去到望一望噶噃，钓鱼呢项嘅运动喺同一个水体入面，面对住同一批鱼，竞赛规则统一，计分方法统一，裁判员执法尺度一致，成绩好与坏其实真系取决于选手嘅竞技水平嚟嘅。当然，你都可以话运气都有噶。但是哪一项的运动不会说讲运气啊，是不是？所以钓鱼其实是公平的运动来的。另外英文里面也有所谓的 sport fishing， 玩法是坐船出海拖钓旗鱼，这项的钓鱼运动量大得惊人了。所以说当你了解了钓鱼这项的活动，你都会认同它是运动的一种来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nica 电话侧边打咗俾阿兴姐，兴姐早晨啊！ 早晨啊！ 系晨光 Monica 咁啊，打咗俾兴姐啦。咁啊，有啲咩特别嘅祝福咧，想送俾身边嘅朋友咧？ 特别嘅祝福就系我自己啦。 嗯， 我自己七月十号生日啦。 佢星期六嚟嘅啫，嚟紧嘅啫。 系啦。 系嘛，兴姐，我先祝你身体健康吓， 多谢， 好嘛、青春常驻吓，成日都快快乐乐，好嘛？ 诶， 梗系要咧，越嚟越靓啲嘛，兴姐你梗系要。 诶，啱啦，最开心啊，最开心。 梗系要啦。 系啊，最紧要咧就身体健康啦，仲有咧，我先生咧就七月十六号生日嘅、 哦，下个礼拜五。 系啦，都系祝佢身体健康啦，系、最紧要身体健康，有身体就有本钱啊嘛。 啱啊，啱啊，系啊，嗱， 最紧要身体健康先系咩？ 系。 咁咧，我咧嚟紧咧就十号啊，都系十号星期六嗰日咧，我就会打第二针噶啦。 哦， 咁咧，希望一切顺利啦。 放心，冇问题啊，一切顺利。 保障自己亦保障人哋啦。 啱啊， 针嘅系咪？ 系啦、 大家可以出外玩啊。 知道嘅，知道嘅。 出去玩啊，最紧要大家都开心。 同你老公结咗婚几多年啦？老公叫咩名先？ 我老公啊，叫谢桂文。 谢桂文，阿、文哥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 嗱，同佢结咗婚几多年啦？ 38年 啦，有冇啲乜嘢最欣赏老公嘅系咩咧？ 冇喎、 冇冇点会跟住三十几年啊？ 床头打交床尾和咪得咯。 哦，咁咪真系就得你咯，兄姐。 唔好讲话就得啦，我又就得佢咯。 系啦，互相迁就嘛。有啲咩特别祝福嘅说话想同阿文哥讲啊？ 冇嘅，最紧要喺屋企食餐饭，啲细路仔会翻嚟。 食飯，咁就已經係好開心嘅。 好啊，同埋都好特別啦嚇，今日今年咧有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同阿老公講生日快樂啊，最開心 sweet 爆、嗯。好啦，多謝你嘅電話，卿姐。 好，多謝，拜拜，多謝曬，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拜拜。 我只想身體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顧我，擔心得出一臉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游？我不要钱金白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生了重。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身体健康咁之余，仲要睇下追踪三十一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咪有好节目。Kason 交俾你啦， 早晨啦，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喂，咁啊今日咧七点踏七咧，继续讲下呢个胆石啦，咁啊最重要讲下咧，有以怀疑自己有胆石，咁用啲乜嘢去验咧？咁啊包括超声波啊、磁力共振啊，同埋一啲咧叫逆行性嘅胆胰管镜，哇，真系噏都噏唔到啊！逆行性即係怼返转头啦，係咪咁今晚就可以睇睇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但係呢去到日常八点半呢，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科技在望啊，就係、是、香港科技大学呢嘅团队研发咗一种呢，就係、是、提升呢个深紫外线，紫外线即係你睇唔到㗎啦，係发光二极管啊，咁消毒效能啊，咁用一分钟时间呢就可以殺死呢衣木上面呢 99.99% 嘅細菌病毒。嗯、哇 ,Kitty 一听到开心啦吓。 真係啦。 一分钟喎、 哦。快速殺菌。 係啦，都唔知点样即係点样晒法啦，有冇地方晒唔到，有冇地方要晒多啲咁样。咁、 嗯、 另外呢今晚要睇下啦，啊九点半啊，我都记住睇啊。历史二三事咧就系、是、查理决战 FBI 啊，即系唔系港产片嚟嗰啲啊。 嗯。 咁咧 但系戏名咁样。 系啊，咁咧就系啊呢个。 关公大战外星人系嘛？ 系啊，查理卓别灵咧，咁啊大家记得佢咧就系、是、做搞笑啦、默剧啦、一啲小角色啦咁样。咁其实咧。呢啲咁樣嘅拍一啲笑片俾你睇啊，佢自己好有腦袋噶嘛嚇，佢喺後期作品你都會見到咧，就係佢嘅批判緊呢個社會嘅不公義啊。 嗯， 係啦，咁但係咧有一段時間咧，荷里活咧都幾多即係。 又成周圍又話，哎，好多人有共產思想啊咁樣咧，嚇咁啊，於是乎咧就話 FBI 咧就要去做嘢啦嘛。 嗯， 咁原來呢一個咧，查理佢都係偏咗嘅佢嘅立場，咁所以咧就成為咗呢一個咧。FBI 咧針對嘅對象啊，咁而家咧最近咧有啲檔案啊解封咗啦，攞出嚟睇，哇！原來兩邊咧係鬥咗超過半世紀啊！ 嚇、 哦， 好好睇喎， 你 說 是不是真 犀利啊！係咯， 係咯，峰迴路轉喎、啊，呢、這個 歷史二三四要留意啦。好，今日唔該曬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截至今朝八点，有超过320万名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因应市民反映登记时。我不是機械人的九宮格認證程序複雜，已經將認證時原本需要揀選三幅圖改為只是需要揀選兩幅圖，但是為了防止黑客入侵，不能夠再進一步簡化揀圖方式。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說，如果市民揀圖不成功，可以重新到網頁登記和揀圖，整個登記時限亦都由30分鐘延長至到45分鐘。另外，計劃使用至方便作身份認證的市民，凌晨3點開始亦都改為必須直接透過流動裝置的至方便應用程式登記。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天文台话，集结在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与其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云南；另外20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云南、上海、广东、重庆、辽宁和福建。另外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者，2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云南。23宗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18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死亡，86838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7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四日超过700宗，累计确诊个案超过161000宗。新增4宗死亡个案，累计2032人不治。新增的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位于台湾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 15.8 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9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7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5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感恩生值系报18.48，跌1.06元。腾讯控股549元，跌5元。南月亮集团9.77，跌3.1。美团283.6，跌3.6。药明生物130.4，跌7.6。比亚迪股份234元，升1.8。阿里巴巴204.6，跌1.4。友邦保险96.6，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8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4，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5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1美元，卖出1,79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过咗博爱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只系近住唐人新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映月台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啦，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咧，都仲系比较繁忙啲。咁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进攻、防守、再进攻， 真正的战场就是足球场。 场上激烈，其实场外的政治文化一样咁有张力。 为什么有些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的可以踢欧国杯， 而某些公认的欧洲国家就偏偏冇资格参加？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咁话。今集欧陆球场预战场，与球迷畅谈欧洲足球历史。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睇咗啲乜嘢呢？电视节目有好多种，未必样样都啱你。如果而家仲讲紧呢句，证明你仍然系睇紧电视啦。成日都话啦，到底而家仲有几多人睇电视先？现今世代好多人已经将习惯放喺互联网，互联网样样有得你睇，一日72小时你都睇唔晒。如果你有喺互联网搵嘢睇嘅习惯，你喜欢睇乜嘢呢？烹饪节目、开箱文、影评、时事评论，纯粹娱乐，各色其色，未必样样啱你，但系一定揾到你自己喜欢睇嘅。我自己都有习惯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随意揾影片睇。早排揾下揾下，我睇到呢个类型喎，喺一个漆黑嘅夜晚，视线喺一架火车上边，你好似坐喺驾驶席嘅。呢架火车就系咁样向前行，你会隐约听到都市传嚟嘅声音，仲会配上悠扬嘅爵士乐。片长整整个半小时，90分钟里边就系见到呢架火车不断向前行，争在呢架火车系冇捐山窿啫。最初睇嘅时候，我觉得好奇怪，系咪有一个好长嘅铺排？跳10分钟去睇啦，佢仍然喺架火车上边。再跳多半小时，火车仍然未到站。有啲心急，跳到去最后，火车仍在驾驶中。心谂呢条片真系几无聊喎、好奇睇下究竟有几多人会睇先。望一望真系吓一跳，然后自己得啖笑。有15万 views， 系啊，系15万。而且呢条片上传嘅日期都唔够一个月，跟住我再揾下有冇相关同类型嘅影片啦。原来喺互联网有好多呢啲咁嘅片，有啲仲系现场，即系 live。当然唔系全部都坐火车啦，有啲系一路喺街行，有啲就系咁影住一个人嘅后尾枕，漫无目的咁行，不断行不断行，咁就行咗半个钟，条片就结束啦。我到底睇咗啲乜嘢呢？我即刻找个年轻啲嘅朋友问一问，佢话呢类型影片已经有好多，如果你仲未知，你真係有啲 out 喎。我问佢呢，有啲乜嘢好睇呀？佢就话就係、因为睇到有人係咁向前行，觉得好好睇囉。你见到有人向前行有乜好睇呢？佢话就係、因为见到有人向前行有啲乜嘢唔好睇呢？你平时落街见到有人行都系咁样噶啦，不如直头落街睇住啲人行咪得咯。我个朋友就话唔同噶，因为佢而家坐喺屋企见人哋行，唔系佢自己落街行。特别喺疫情期间，大家唔可以周围走嘅时候，见到人哋喺其他国家系咁行，觉得自己好似去咗旅行咁。而且见人哋系咁行，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心境得到平静。我本来想追问，佢即刻话我一定唔会明，仲叫我翻去睇多次。于是我决定由头到尾睇多一次，90分钟。睇完之后，我终于都明，原来无聊都有佢嘅功效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 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你宇宙真阔，我翅膀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 点解啊？ 上机食先。 驱神厨房， 豆腐啱唔啱食啊？ 啱食啊，最中意。 豆腐啱食，点食法咧？ 点食啊？我唔中意 豆腐花， 我唔中意食人豆腐嘅，就豆腐啱啦，啲牙唔好啊，开始老啦。甩晒牙啦，就嚟啊！ 豆腐好有益啊，但系真系本身，即系唔系话你再制过嗰啲啦。咁本身佢喺黄豆做制出嚟就好有益嘅。 我有朋友咧，一个极好嘅减肥方法啦，要短时间瘦好多咧，就系饮豆浆同埋食豆腐咯。 哦，系啊， 系啊，但系都会有饱腹感啦、果腹感啦，但系就其他就乜嘢都 cut 咯，即系炸嘢啊，或者跟住嗰啲零食啊，以至肉类都 cut 咯，系试一个礼拜啦，咁你就减得好快。 但系就唔好过量啦， 系啦， 始终都 系每一样嘢都系噶啦， 即系豆啊咁样，即系都系有一啲嘅负荷啦。 我估你听电台听咗咁耐，每一个减肥方法，每一个减肥方法最后 要戴翻个头盔嘅， 我哋都要讲翻一样嘢咧，就系唔好过量啦，适可而止啦， 多啲做运动 啦，因人而异 啦， 揾翻专 业 嘅医生 啦。 OK， 讲翻我今日呢个豆腐系点食法啦？ 点样食？ 派豆腐系咪？ 唔系啊，呢、這个咧，我觉得方便之余咧，又几比较野味啦。因为平时我自己比较少食豆腐嘅，因为我都系重口味嗰啲人， 清淡啲好啲。 咁啊，呢一个咧，你就将一个嫩豆腐咧，盒嫩豆腐啦，你就摆喺嗰个煎锅嗰度，系落少少。 豆腐即系咩啊？ 即系滑豆腐咯。 哦，即系水豆腐嗰啲啊，即系一碌咁样嗰啲。 唔系滑豆腐，即系一盒嗰啲啊，蒸煮滑豆腐系啦。佢、有啲硬豆腐就硬身啲，俾你煎炸噶嘛。 系 系。咁佢滑豆腐就再软身啲，系蒸豆腐啦嗰只。咁、咧就放喺个锅度啦。咁你可以将佢切条又得，或者切碎又得。咁总之之后咧，佢都系会溶溶地嘅状态嘅。 系。 咁你将个豆腐落咗锅之后咧，就可以将蛋液咧，即系发匀咗嘅蛋液咧，倒埋落个锅度一齐捞匀佢。捞匀佢之后咧， 似玉子豆腐嘅，点解一开始唔买玉子豆腐？ 唔系，跟住之后仲有嘢，因为系啦，之后咧再喺呢个变咗咧，你而家幻想佢个底咧就好似一个 pancake 咁啦，有豆腐啦，同埋有蛋液啦，就做咗嗰个底啦。咁、上面咧再可以加咩咧？加一啲嘅葱粒啦，亦都可以加啲青椒啊，加少少蒜末啊，即系嗰啲叫做蒜蓉啦，系啦，蒜蓉啦。咁你中意再可以加少少火腿粒都得嘅。咁、总之喺上面咧，你当好似一个 pizza 咁样，就加一啲比较香口少少，同埋有翻一啲咬口嘅材料。 哦，咁咪豆腐班 cake 咯。系 啦，咁跟住你再加少少调味，譬如盐啊，少少生抽，你中意落少少蚝油加水咁样捞匀佢，揼喺个面度都得嘅。咁你跟住咧就可以成 pan 咧嗰啲西班牙炒饭咁样上碟就得噶啦。系啊，呢、這个几好捞饭， 又方便呢、這个。 系啊，有营养同埋又几好捞饭咯，我觉得。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豆腐嘅新食法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熟悉我嘅人咧，都知道我好中意嗰啲咧拼拼砌砌嘅嘢啦。即系之前除咗系砌积木之外咧，其实砌拼图 puzzle 咧，我都好中意嘅。咁啊，上个周末嘅时候咧，我有个朋友咧就拎住一个新玩具咧，就去我家中咧就到访啦。咁通常我哋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我哋去人哋屋企咧，通常系买手信啊，可能买啲生果啊或者食嘢咁样啦。咁我啲朋友咧就中意带啲嘢嚟一齐玩嘅， 因为可能你有小朋友啊，通常去有啲有小朋友嘅屋企，我都会买玩具俾嗰个小朋友玩 系嘛，但系咧佢买嘅呢一套玩具咧就摆明唔系俾小朋友玩嘅，因为小朋友咧，我哋成日都话见到呢一样嘢咧系要教佢咧要远离佢嘅，因为咧。如果你屋企发生咗一啲嘅小意外，即系造成咗一啲嘅碎片啦，即系例如系玻璃碎呢啲咧，咁你梗系第一时间教佢，一系咧就叫佢留喺原地一啲高嘅位置，千祈唔好踩落地啦，系啦，千祈唔好四围行添，甚至乎咧即系要教佢咧就系话要小心啲处理，咁但系都系叫佢唔好掂啦，咁细个嘅时候就唔好发生呢啲危险啦，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咁但系我朋友咧今次买嚟嘅呢一副咧系一副拼图嚟嘅，系一个玻璃碎片嘅拼图。 吓，即系点啊？ 嗱，其实系点样咧？就系成块嘅拼图咧都系。透明好似玻璃碎咁样嘅，嗱佢个原理咧就系话，嗱你当佢系一副长方形咁样格局嘅 puzzle 啦， 系， 咁而佢呢一副 puzzle 咧嘅原则咧就系佢话吓，即系佢设计者嘅原则咧就系当有一个人咧本身系一块玻璃嘅中心，即系佢成个长方形嘅正中心嗰个中间点咧， 系 就系敲碎咗， 哦。 咁原来咧，当你喺一个正中心嘅玻璃位置敲碎咗嘅时候咧，入边即系越近个中心嘅位置嘅碎片咧，就系越细块同埋越碎嘅。 系 而喺侧边嗰啲咧，就相对地系会大块啲。就呢个就系一个敲碎玻璃嘅原理啦。 佢真系玻璃嚟嘅，即系佢唔系一啲胶片扮玻璃。 其实咧，佢系亚加力胶片嚟嘅啫。咁但系咧，佢之所以话叫做碎裂玻璃 puzzle 咧，就因为佢想扮一个敲碎玻璃嘅形态。咁而咧，佢呢个最吊诡同埋最令人咧觉得好有冲击嘅元素系乜嘢咧？就系、是、嗱，平时咧你砌 puzzle 咧，通常咧就系、是一边会即系四条边啦，侧边系四条直线啦。咁然后里边咧通常就系一啲嘅坑纹咧，就会一块嵌住一块咁样噶嘛。咁、你比较容易咧用肉眼咧就可以睇得到佢大概一系就凹，一系就凸咁样啦个坑纹。咁但系咧呢个玻璃嘅碎片嘅 puzzle 咧，佢完完全全。 系重组咗一块碎玻璃嘅碎片，咁即系话佢入边咧唔系一个即系一系凹一系凸嘅坑纹啦，而系起角啊，即系成啲玻璃尖碎咁样啊。嗱，大块啲 点样拼合咧？嗱，通常我哋 好难喎， 系啊， 即系你当然你打烂咗只玻璃杯。跟住你先將嗰碎片冚翻埋一隻杯。 系啊，因為平時咧砌 puzzle 咧，我都冇乜耐性噶啦。不過你都可以看圖索棋啊，用呢個方法就係你知道啊，譬如蘋果你咪哦個蘋果底、蘋果定咁樣，你咪砌翻出嚟咁咪有一個畫像出到嚟咯。咁但係呢一個有冇一個說明書係教你點樣砌嘅咧？ 佢說明書冇啊，佢都係叫你用耐性同埋時間去做呢樣嘢。嗱，咁我可以講俾你哋聽咧，到底我嗰日嘅砌嘅情況係點樣啦？其实呢我自己呢砌 puzzle 嘅时候呢我諗大家都係会用呢个方法啦。就係首先揾咗啲边边先嘅。但我想讲呢原来一塊玻璃碎咗呢你要揾返嗰条直线嘅边呢再加上佢係透明状呢其实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囉。 正难添啦我就咁听到都觉得。但係咪砌出嚟好靓先首先。 嗱我想话俾你听我最諗尾呢係用咗四个钟头嘅时间。 都砌到。 嗱我首先要讲返俾你听嗰、那个碎裂玻璃 puzzle 呢只係有250块嘅啫。 哦， 但是250块四个钟我都未砌得晒。嗱、嗯，咁到底最后尾系点咧？我已经两个人一齐砌噶啦，即系我同我朋友一齐砌啦。咁我哋第一个步骤咧，都系同人哋砌 puzzle 嘅原理一样，都系揾咗条边先，因为相对地好似捉摸得到，同埋因为佢呢一副 puzzle 咧嘅特质就系佢个边咧系比较大块啲噶嘛。咁、希望可以即系缩窄个范围啦，砌咁条边你都好似觉得起码有个起步点啦。因为中间嗰啲咧就系要靠咧你慢慢。去对翻佢嗰啲一来可以对 size 啦，因为佢越入就系越细啊嘛，越近中心就越细块啦，咁、所以可以跟 size 分嘅、但系你就真系要慢慢逐块逐块咧，即系好难用肉眼去对比到嗰个纹啊，你真系要逐块逐块慢慢去拼下，睇下合唔合得埋咁样啦。咁最难咧就系点咧？砌咗三分二之后咧，去到中间咧嗰一扎。玻璃碎真系叫玻璃碎，好细粒噶啦，即大概直成好似一个银仔咁细粒。开始咧， 扼埋佢啊！ 扼埋佢啊！ 唔系咁啊，碎佢本身都碎到咁样咯，即玻璃碎。 不过咧，关于呢啲咧咁有耐性嘅工作咧，都会交翻俾阿梁荣忠忠哥，因为佢本身咧砌模型咧都用好多心神嘅。 砌玻璃有冇兴趣啊？ 完全冇啊！完全阿林慧讲嗰啲。完全冇兴趣啊！ 系， 即系嗰啲又攞苦嚟身，我觉得有少少啊， 同埋好似无从稽考咁咯。 其实有少少呢种感觉嘅，但我又硬系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中意一个兴趣，譬如好似我好中意砌嘢咁样啦，你会好想试下挑战，到底自己去到呢个难度系数嘅时候咧，完成到几多咧？ 咁睇制成品啊，俾我睇下得唔得？ 你知唔知我当日咧，我想影一张相去，即系去分享呢件事，因为其实我觉得虽然我砌唔晒，但系都好劲噶啦嘛，砌三分二系咪先？跟住我个 friend 拆咗 吓？点解啊？ 因为我本身同佢讲，我 你个 friend 点样啊？带啲礼物送去人哋屋企，人哋砌到一半，佢拆咗，唔系谂住攞翻屋企啊？ 佢真系谂住攞翻屋企砌过。 不过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话模型啊砌嘅嘢咧，其实佢砌嘅过程先就系最珍贵嘅，真嘅。 你同我个朋友讲嘅嘢系一模一样。 砌完之 后， 其 实 佢已经完成咗个历史嘅任务噶啦， 就可以交俾第二个继续玩落去啦。 唔系，但系个重点系佢都未砌完。 系，其实我未砌完。我系谂住 佢已经得到咗佢嘅乐趣，亦都可以转赠啦。跟住 我只系行开斟咗杯水去完个洗手间，翻嚟见到嗰幅嘢喺个盒入边嘅，点解？ 系啊， 如果俾我一定嬲到癫啊！ 嗱，享乐时代，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嘅，有一个同东京好有关嘅嗱，东奥盛事共融体啊，咁喺港台嘅特备网页嗰度咧就有呢一个嘅网页俾大家望一望啦。 系啊， 咁可以重温翻一路以嚟咁多集嘅乜嘢啊？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啊！ 一 click 咧就可以 click 晒咁多集啦吓。 嗱，我谂到啦，嗱 ，Barbie 咧，你嗰个 puzzle 咧就要砌四个钟啊嘛。 系啊， 五小白六嗰啲环节，起码大话都廿几卅个噶啦。 梗系啦， 唔啱啦，一路重温， 一路听 啊，要 keep 住有新嘢噶。 系啊，一路听，一路砌，一路砌又一路听啦。 系啦，多重享受呢个，冇一定话俾你听。 听完点啊？再听 咯。听咯，咁啊砌完点啊？拆翻晒。 再砌咯， 再砌咯。 听完有个道理系嘛？ 头先 Barbie 觉得啱啊。 点啊？ 不断又有新嘅 set 文加入去啊嘛。 系啊。 喺呢个网页嗰度吓，咁大家快啲上翻去上去睇啦，冬奥盛事共用睇啊！ 好啊，咁啊 ，Barbie 最后你嗰个玩具就拎走咗啦， 系啊， 自己买一个咯， 系咯，你会唔会买一个翻嚟自己同个女砌下？ 自己玩玩佢啊！ 我个女咧见到个样咧，佢已经自己走咗， 唔紧要啦。 呢个唔系一个几好，即系可能太细啦。不过训练耐性嚟讲，的确都系唔错嘅。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